热带高压脊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沿岸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86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37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4点，升2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7.5跌1蚊，美团288.4升9.2。港交所501蚊升11蚊，阿里巴巴197.7升2.2，信誉光学科技220蚊跌10蚊，盈富基金27.98升4仙，比亚迪股份225.8系升9.6，小米集团26.7冇起跌，吉利汽车23.5跌1.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瑞士法郎8.494，澳元5.806，加元6.233，新西兰元5.429，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0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38点，升598点。港金现价报1675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9美元，卖出1806.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比较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咁再讲多次。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返太子道西日之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和西贡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 JP 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们是 美电香港 二台40年啦， 咦40岁老过我喎，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最

嗱，呢一个咧就送俾咧打完呢一个针嘅阿 Macho 强 ，Macho 强咧而家咧就装强啦，系啦，系咪？嗱，我专登因为你个名， 我知道， 拣呢个 Macho 名啊， 多谢你 ，Village People 嘅旧歌。 系， 好，顺便讲下今日天气先啦。咁啊，今日咧天晴咧酷热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上个礼拜咧曾经讲话打孖风啊嘛，好似有两个复复嘅声咧，唔知去边处啊吓。好彩，系啊，门口掠一掠咁就走咗啦吓。未来数天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好，阿 Marshall 强讲下你啲吉吉吓吉吉手臂。 几时嘅事啊？ 星期六，星期六打第一针啦。 几时俾人吉？ 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尽翻市民责任啦， 应该嘅， 保护自己嘅身体啦。 系啊，你身体又差， 系啊，好差，极差。咁又喺你哋身上咧，两学咗好多即系实事求是嘅嘢，要做到最好。 你而家先知， 你觉唔觉得呢句说话好假？ 唔系，我唔觉，我唔觉，我真系 feel 到佢嘅诚意。 我 系 last 几耐啫嘛， 一嚟就死。嗱，因为我要做足好多功课嘅，即系打针之前啦，咁啊拣咩针啦，咁我拣咗某一只啦，咁跟住咧之前咧亦都有啲医生朋友话， 睇下你啲身体究竟承唔承受得起啦， 冇 错， 系啦，因为自己都食紧啲高血压药嘅， 哇，系啊， 系啊，同埋 日日食啊。 日食，同埋亦都食紧一啲胆固醇药嘅。 而你好似我哋嗰个 Jingle 咁，一日食几只药先食饭喎？你系咪咁啊？即系未食饭先拍六七种药。 朝头早食几粒药先啦。 哦，即系原来你系咁嘅情况噶。 系啊。 冇啊，因为其实我真系觉得佢系差咗嘅嗰个身体。 但系其实咧， 我唔知道原来你 如果唔食会点啊？即系有时药嘅嘢帮到你之余咧， 高咯，系啊。但系咁我发现咧，由星期三开始，我又再 keep 住度血压啦。 嗯， 都一路度，咦，好高喎，都去到即系上压同埋下压都去到超乎我。 你睇少啲嗰啲， 我冇睇啦，我戒 促进血液嗰啲，促进血液嗰啲， 全裸监督啊嗰啲咁样，你少睇啲啦。 你借俾我嘅， 唔使借噶，你自己上去有得睇噶啦。 我知我知， 唔系佢一路睇就拍药。 因为呢一期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全裸监督嘛，咁我谂你应该都睇啦，系咪？西村透都系你啲 friend 啊， 姐妹。 继续。 咁我就即系好乖，做足功课，一路 check， 然后我觉得亦都系高咗少少，于是星期五下昼我就再去睇医生，睇个家庭医生，咁啊。 系咪真系打得啊？ 系啦， 即系问佢，我听日打啦，咁样 啦。咁佢话都 OK 啦，佢应该唔会有事嘅，系啦，放心。不过佢提 建议 我呢个明德，我觉得真系几好嘅。佢话咧叫我咧买啲水溶性嗰啲维他命 C 片食。 我就见到你今日有， 系啊， 即系打前打后啊。 系啦， 你就咁摆落个口啊。 系咪含住佢？ 唔系，我摆喺个浴缸度，冲凉饮啊！ 外敷内用， 我谂住抵啲啊嘛，就江水。 跟住浸完之后就饮。 唔系一路冲凉饮， 你系叫我饮呢一个，但你冇叫我加几多水啦，系咪先？仲 稀 啲。 系咯，抵啲啊嘛，总之系啦。 大缸啲。 唔系咁，我就攞个水杯，大家唔好误会。系啦，攞个水杯。 但其实呢一样咧，叫维他命 C 咧，即系以前听人讲系对感冒啊，或者系即系。 冇错， 呢类有帮助噶嘛， 增强你嘅抵抗力，系啦。咁我即系姑且 信 下啦，系啦。 因为又唔 贵 嘅， 系啊，又 好似 又 得啊。你哋话即系太子一唔买啊嘛，系咪？维他命嘅嘢， 维他命 C 系啊，真系嘅。因为其实尤其是呢一种嘅，你讲咧系水溶性嘅咧，更加唔使担心。如果你真系太多，你只会嘅就 系 排体外嘅啫。 系啊，排出噶 ，OK 噶。同埋因为佢又德国啦，咁我 咩事啫？ 唔系啊，我即系 咁日本嘅唔得嘅。即系佢一定要指定呢个牌子啊？ 唔系， 因为阿马小强， 马 小强上一世系德国人嚟嘅，所以饮翻个家乡嗰啲 水。唔系，我即系对德国嘢好有好感嘅。 呢个我明嘅，系啊，对某啲国家出产嘅嘢， 一条龙全部系德国 Germany， 咁啊搞掂啦，系啦。 于是你打之前就拍咗先啦， 拍咗啊，系啊。 咁你睇个咪德国医生？ 唔系， 唔系咩Dorf咩Dorf咁样。 德国个名有个阿德字。 佢 叫黄敏德， 或者吴多德，个医生叫吴多德。 系啊系啊，咁我星期六就去啦。咁哇，真系好好啊！嗰啲服务啊，即系有晒， 好快啊嘛，系咪？ 系啦，咁其实我去早咗嘅，去早咗差唔多一个钟嘅，因为 吓你做咩要早咁多啊？ 唔系啊，因为嗰啲时间比较尴尬啊，四点半。咁我横掂做完嘢，我谂住 即系你喺呢度做 嘢啦。 你唔系呢度做嘢先？ 唔系星期六打，星期六打，星期六下昼四点半。 总之早咗个钟去。 系啦，咁我早谂住早啲坐下， 周围望下，谂住今日可以讲下，系咪啊？即系个环境系点啊？咁。 原来佢好好喎、啊，佢、嗯、诶、欸， 既然你嚟咗就入啦， 系啦，咁佢直入啊，佢冇话， 唔使等到四点半先， 系啦，可能我靓仔啦，佢话啊，你入啦， 咁一定唔系， 唔使谂呢个， 因为你 谂多咗， 谂 多咗， 快啲，快啲走，快啲走， 唔想你一牙出， 快啲啦，求其得，冇，佢哋好好嘅， 唔会唔会， 系啦，绝对唔会，咁啊，先 系 有个专业嘅人士，就问下我，啊，你今日点点点啊， 即系咩状况？ 系啦，有冇敏感啊？有冇食药敏感啊？过去一年有冇打其他针啊？咁话，诶，冇，咁啊，跟住入去啦。其实我真系好怕打针，我打左边 啊 吓，咁我就另歪面。 你以为打落去有？ 除咗条裤啦，已经拉低咗条裤，唔使先生，唔使。 先生，拉翻条裤先。 条裤劈埋一边啦，已经劈开咗啦。 我除定下入啊！ 你真系识除啲条裤，咁样叫除条裤。 我觉得你会咯， 好冇，好冇。 你知你有时做啲嘢几失礼啊？ 实事求是，佢嗰种人叫实事求是。 我真系冇， 快啲嘛！ 我保证今次冇。 其实话俾你听啊，就算咧真系要打屁屁嗰啲咧，其实唔使除裤噶。 我知啊， 系啊， 我阵间我 梗系知啦， 只系拉低少少就得。 系啊，我知啊，我打针达人嚟噶、嗯，我迟啲讲下。我以前细个咧肺病咧，日日去打针、 哦，打屁屁。边个肺啊？请问系咪肺物个 肺咗咯？结果而家肺咗啦，系、哦、真系日日打屁屁。OK， 讲翻嗰个防疫针先啦，好、 嗯、 快脆啫，即系啲手势真系好，即、 嗯、 系我拧转面谂住讲下装下啦，诶，打好咯，已经。 其实咧，防疫针系好快噶，同埋一般嘅防疫针好细支。 系啊，一个剂量比较少啊，系、嗯、啊，咁、嗯、 基本上唔痛嘅。 啊，基本上唔痛，真系唔痛、 嗯。 因为其实好多朋友讲又话只手又递唔起啊，你听我。 佢系讲嗰啲打完针之后，嗰啲针药嘅效果。 系。 你打咗， 但系都唔系个个一样嘅。 但系你右手递得起咩？ 我举得起。 你有冇搞清楚咧？究竟系打左边定打右边啊？ 我记得肯定打咗第一。 咁你后来递唔起乜嘢啊？你有冇记得自己递唔起啲乜嘢啊？ 你冇乜嘢都赖、啊。 你过去八年都递唔起噶啦，有啲嘢。 有咁耐？ 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啦。要问你咩咪咪啊 ？Lulu 啊 ，Lulu 啊， 咪咪分咗啦。咁啊，真系我觉得系成个过程真系好舒服咯，安心嘅。 有个问题想问，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佢就系话佢系喺嗰啲唔系医院度打，咁跟住佢就系话咧入到去嘅时候好好、啊，就会将所有嘅，因为可能佢系多人排，佢就一次过咧就系、是、譬如可能 group 十个，就同你一次过讲咯，即系一阵间好可能嘅就系你哋会唔会有啲乜嘢问题啊？又或者就 系 啲要问啊？ 即系唔系一个对一个，一个对好多人讲， 我一个对一个。 啊、你 我系喺嗰啲社区地方嗰度打 嘅、 啊，好好真 系。 好好 都 系、哦，系啊！打完之后咧又话， 好清晰指示 啦。你去边度坐，去点样嗱？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坐完啦，咁可以走啦。临走之前， 打完之后啊嘛， 系啊，打完之后 唔会即刻走 嘅， 系啦， 即刻走嘅， 要等， 有两区嘅，有啲系十五分钟，有啲系半个钟。 点解嘅？ 系因为其实有啲人好可能会惊自己会有事， 咁、哦、即系你想坐耐啲都得嘅， 可以坐耐啲嘅。佢话最多嘅时候可以，点解我冇打过？但好清楚嘅你， 我 问咗啲朋友。 坐咗十零廿分鐘， 佢話係留咗半個鐘，係啦，佢擔心自己好、哦、可能搭車嘅時候啲乜嘢都仲有咩上邊喎，都唔知幾。 其實咧，我諗最擔心咧，應該係可能要自己揸車走嗰啲，譬如佢揸揸車唔舒服點算咧咁。 唔好揸，係 啦，所以不如安排屋企人車你，或者係你坐公共交通會好啲啦。 係啊，臨走佢仲送咗一個禮品包俾我。 哦，即係好似捐血咁 啊！ 咩禮品包？係咪叫早走早著嘅包？ 有口罩，有口罩，同埋有一啲嘅即係温馨提示話。 会有啲咩嘅出现系嘛？咁 成个过程我觉得好， 一路翻到屋企，成个过程到后来嗰一日，会唔会好似有啲人所话斋嗱几样嘢啦？可能系只手痛啦，只针口嗰度痛啦，或者有少少唔精神唔精神咁样啦。 有 冇啊？作品有冇嗰啲？ 完全冇。我系第一晚星期六晚瞓觉咧，左边咧，即系如果令佢左边咧揞住咧，就少少痛，其他乜都冇。 咁针口 好正常， 系啊， 好正常， 系啊。其实我系谂住我希望自己身体又唔舒服啊，发烧啊。然後就今日唔翻嚟， 都估到你係啲 咩， 好失望係咪？ 係啊， 但係咁喎，你今日講嘢好似要攣攣嚟喎， 都話爛嘴咯，爛脷啊！ 跟住佢自己咧就話，我唔知關唔關打針事咧咁。跟住我哋就話。 丑样都关噶，系啊，放心啦，咩都关 嘅。嗱，我系丑样协会嘅主席，你收翻。 咦，你好多喎，废人组织啊，垃圾啊，废物重组。嗱，下个礼拜就到我打啦。 O K。 髪の匂いと仕草に思い出の日が馴染む過ぎた夢に帰るにはあまり鮮やかに水のネオンが心を映し小石の波に震え 而家呢个国家咧都好似咧爆紧嗰啲疫情啦，咁希望大家咧保护自己，保护屋企人咧， 冇错，冇错啦，小心小心。 听紧就 Radio Two 系 FM 94.8至96.9，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晴同埋酷热嘅，听紧就系《摘星的晚上》日文版。 影は今も恋人のまま日ごと冷めてく横顔つなぐ言葉も忘れ傷つけ合うことにだけ怯えていたから歩道橋から目に耐える風は三度目黄昏渡る壁の向こう空に涙の予感浮かれ街から季節外れの恋歌うメロディー別れの 一首 Golden Oldies 啊，我唔知咩嚟，呢只歌系 日文版嘅《摘星的晚上》 啊， 好正啊！ 李国祥， 李国祥 系啦， 冇错啦， 一唱就开心啦，系咪？条命长啊嘛，恭喜发财！好，咁喺呢个时间嘅话，我哋先休息一阵，一阵间咪继续翻嚟我哋嘅星期。做咩唔开心啫？你几好啊？你应该打得几支，我觉得 乐观咗成 个人，开心咗。 我嗰个睇新闻，唔知边个地方就个白咧打四针， 你做乜嘢哇？连声都变埋头先。打四针一日里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今届区议会系极端政治化，并利用区议会平台反对内地、反对政府、侮辱官员，对此感到可惜。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嘅时候话：目前公职人员条例已经通过，要求区议员要宣誓，相信区议员可能心中有数，自己做过负面清单中嘅事，决定先行辞职。佢对政府一定会按法律做事。林郑月娥话：随住香港国安法实施，香港要加大力度做国家安全工作。佢又话：新法例落实初期，无可否认社会有疑虑，但喺过去一年睇到香港国安法系处理相关四项嘅罪行，加强督导所有个人同机构唔好危害国家安全，并非唔能够接触国际社会。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焦虑会慢慢减退。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七一晚上一名男子向警员施袭之后自杀嘅案件，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任何人都唔应该就具体案情发表意见。佢认为外界有言论话针对平民发动嘅袭击先至属于恐怖主义，如果针对嘅系政权、代表政权嘅政府机构或者执法人员，就唔属于恐怖主义。呢一种睇法明显系荒谬，而且欠缺法理基础。他又强调，恐怖活动一旦被人仿效，后果堪虞，促请所有在公共领域就近期涉嫌恐怖活动事件作出评论的人，尤其是公众人物，应该谨慎作出负责任的言论。郑若骅在《星岛日报》撰文，引用西方国家的条文和案例，指出对有关行为作出正面评价，合理化或者是颂扬美化有关行为而为犯案者辩解，亦都可以被视为为恐怖主义行为辩解。据了解，警方国家安全处在拘捕多至少五人，涉嫌与港独组织光城者的案件有关。警方行动现时仍然继续。国安处上星期拘捕九人，话他们涉嫌制作土制炸弹、策划袭击海底隧道、铁路和法庭，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当时话，相信已经瓦解港独组织光城者的恐怖袭击图谋。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新增112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是今年以来单日新增个案最多的一日。随着当地的变种病毒 Delta 蔓延，新州最大城市悉尼维持三个星期的严格封城措施。新州州长说，新增大部分的确诊个案是透过密切接触者传染。他又说，会视乎未来几日的感染情况，决定是不是延长原定星期五结束的封锁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25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55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0点，升3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1.5跌7蚊，美团286.4升7.2，港交所503.5升13.5，比亚迪股份231蚊升14.8，阿里巴巴196.5升1蚊，盈富基金28.06升1.2，信誉光学科技226.6跌3.6，小米集团26.6系跌1毫，吉利汽车24蚊升3.5，药明生物137.6升3.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7，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80点，升640点。港金现价报16,750蚊，升4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06.99美元，卖出1,80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哋嘅节目主持人当中嘅话咧，咁我真系好犀利啦！咁啊就系烂命强就 烂口 术先， 术先就喺上个礼拜六嘅时候咧，已经咧就系打咗第一针啦！咁啊真系恭喜你。 喂，你 book 埋第二针未？应该 book 咗 啦，系 啦，31号 系啦。我咧就今个礼拜日打第一针啦，就八月中打第二针。 哇 ，very good 啊！ 咁啊，瑞瑞你咧？ 我会啊。 你有咩计划？ 我都会有呢个计划嘅， 真系。 迟啲嘅就我计划好嘅就话俾大家听。 好啊， 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应该都应该打，因为咧就系最近有好多嘅报道咧，我觉得好开心同埋好吸引。 点解？ 咁就系喺马来西亚，你知道话一位朋友嘅话咧，觉得就系打完呢一个嘅即系疫苗之后咧，发觉自己咧有一啲超能力。 哇！ 佢唔单止一个， 你系乜嘢？但系你已经哇， 系陆续有啲人咧影上网咧，话自己咧有嗰个叫磁力啊。磁啊，吸嗰啲咩羹 啊、 叉 啊， 啲 咁犀利， 系啊， 佢咁讲。 呢个其次，我再见到嘅就系另外有一啲女仔喺度分享，话打完之后嘅话咧 A 变 C， 系啊，我都睇到嗰个升咗两级，升咗两级， 正啊，我信啊， 人哋讲冇用嘅， 我 系要去试下先。 我搵阿咪咪研究下先。 系啊，你好似你个女友好似打咗， 打咗啦， 系嘛？ 早 打 咗啦， 因为有一日你话俾我听，你带佢打嘛。 系啊，系啊，佢打咗。 几岁啊？佢个原因嘅就系我睇下佢打完之后点。 哇！你都记得， 我有咩唔记得？ 喂，佢就系嗰啲咧，啊啲水热唔热咧？你冲先咧，你来浸一浸先嗰啲。 憎啊！你真系， 即系睇下女朋友打完咧就正正常常啊，仲靓咗添，咁你就打。 我为呢件事正式向佢道歉，对唔住。OK 啦， 佢有冇事啊？ 冇事， 其实 仲 靓 咗。 跟住你先入 book 啊嘛。 系 啊，我 都 明嘅， 都唔系咁，因为佢 观察下。 因为如果你有两个一起打，两个一起不舒服呢，其实真的不好。所以我建议真的分开。是啊。 我又不信你是这样。 我内心真的是这样。 他有些原因去 balance 的，他去解释一下的。 我讲了就是我想看他怎样再决定 他。我真的这么没口齿，这么差劲。 是啊。 你向我们很坦白咯。但是这个坦白来得真的是带个赤裸裸。 太真实了，太真实 了。这个裸坦。这个裸坦。 网上传的，当然只是马来西亚一些的人啊，就讲紧话打完之后呢会有这个类似吸住啲嘢的超能力。甚至印度都有一个人话是类似有一些特别的能力。咁你打完之后会有什么是不是超低能力啊？你叫不是超能力，你叫超低能力啊。 未打之前就是。他今天我觉得他真的是醒了。 醒了 啊。是啊，打之后真的醒了一 点。真的。 是。 我也觉得是。 好一点啊，同埋个肚腩又小一点。 清醒 了 少少。 你要留意我礼拜四的肥强周记啦， 嚟紧呢个礼拜四 系啦，战绩彪炳，我觉得诚意向大家，即系为我哋嘅健康人生。 你又低咗两级，嗱，人哋女仔打人就高两级，你又低咗两级， 系 咪？即系个肚腩 系啦，我觉得系好嘅。你话喂，如果有超能力，你哋想有咩超能力？ 有哦，其实我成日都有谂嘅，我觉得 我都有谂啊，呢两日 系啊，我成日都有谂啲咁嘅超能力啦，无谓谓嗰啲嘢，我就会谂埋。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系咪叫做穿越时空啊？即系其实。就是等于如果我们以前看叮当又或者是哆啦 A 梦的随意门。 即系去边度就边度， 我觉得中意。 即系就可能我就一谂嘅话咧，我就已经可以去到嗰度嘅话，咁我就唔使要搭飞机。你唔觉得好惨嘅咩？ 搭飞机惨啊，好辛苦啊！ 你去到嗰度， 即系你喺屋企，明明咧就喺自己一间房嘅，一换完衫，打开个门就翻咗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啦。 喂，真系几 好 啊，好好啊！ 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好正啊，有呢个咁嘅超能力咯，穿越时空， 自出自入咯。 系啊， 即系我眯埋眼，我要去咪咪个房嗰度，好到咗啦， 上埋张床。 嗱、啊，你讲嘢小心啲啊！ 瞓一阵觉， 但系咪类似有啲咁样嘅嘢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嘅人系喺同一个地方嘅，但系问题系嗰啲叫天眼通嘛， 系啊， 系嘛，即系有啲玄学就系可以咁样讲啦。 嗰啲咁啊嘛， 所谓叫做乜嘢咧？就系话，我试过有一次，我就觉得哇，都几得人惊嘅。咁因为咧，就系我有一个嘅饭局。听闻咧就有一位玄学嘅师傅咧就话佢好犀利，就有一种叫做开天眼。咁我唔知佢天眼开喺边啦。笑咩啫？唔好笑啊！个师傅， 咁你话佢唔知开喺边嘛？咁我谂到啲地方。 我唔知啊。咁跟住身尾咧，大家坐埋一齐嘅时候，大家都好惊，因为就哇，如果佢开天眼，佢可以随时去你屋企啊，或者有好多嘢，基本上佢都可以飞嚟飞去嘅话，你唔惊啊？咁我就坐埋一齐。 喂， 就 冇乜安全感。 系咪冇乜安全感啊？咁我就唔 系 好想同佢讲嘢，因为其实我惊佢。 我都觉得系啊。你去咗我屋企咁点啊？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有一位女朋友，咁跟住咧就同佢讲嘅就系师傅，师傅，可唔可以咧俾少少嘅嘢 教我，或者應該要點樣啊咁樣。跟住咧，佢真係好恐怖，佢就話：嗯，我而家已經去咗你屋企啦。 哇！ 咁跟住我個女朋友就話： 咁佢有冇印證啊？ 你嚟咗我屋企，我屋企係點㗎？係 啊，門喺個鞋櫃咁嗰啲。 唔係，佢話：哇！你門口擺咗好多好多好多鞋。 嗯。 咁我諗呢樣嘢其實你都可以作嘅，係咪先？咁跟住佢個哇好驚喎，咁樣佢就話上個禮拜著完嗰對紅色嘅高踭鞋，仲未擺翻落鞋櫃啊！ 哇，咁好準喎！ 果然真 係。如果就咁撞，好多鞋都未必係。 咁跟住咧，哇！佢就好驚。咁跟住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其實如果你真係想自己唔係話，其實因為呢一個女朋友咧，覺得嘅就係自己最近呢排好多是非。 嗯。 咁佢就話呢一樣嘢，首先嘅就係喺門口千祈唔好將嗰啲鞋周圍掀。 亂咁。 係啦，你咁樣嘅話係會引嚟有好多嘅口是是。再跟他讲的就是说还有就是执下间屋啦。 啊这样 的。这些东西咧，咧咧啡啡。其实没有人会相信的就是那个这样的女朋友，因为你出亲来的话你都要他光鲜亮丽。 即是你没有想到他是这样。 他是很污糟的间屋。是不是很害怕啊？ 我好 害怕。这个师傅就是这样，你信不信他啊？ 我信。 我更加我即刻走先。 啊我知道啊。 他真的可以望住你，他就通了去了你屋企啊。你明白啊，就是他说你现在想想，你现在想想你屋企啊。佢就可以咁樣就 read 到你、嗯、你講緊 我信有高人嘅，我人 就咁講佢俾嘅 advice 係好嘅喎。即係如果你屋企真係可能好污嘢啊，啲人周圍劈啊，咁佢教你哦，原來執好咧就好啲啦。咁我覺得 OK 喎，俾佢睇下都好喎。 但係我唔想佢嚟我屋企嘛。 係啊， 係咪？ 我最近 我驚我沖緊涼嘅時候佢嚟唔幾好嘛。你要 book 我咯，破壞文。 啱啊！ 佢门都唔使敲喎， 唔系啊，即系你好似你好似赤裸裸咁样 样， 即系佢就睇晒啦。喂，如果你话间屋乱七八糟咧，我早几日咧就帮个朋友咧去揾个师傅整冷气机，跟住佢讲咧，哇，原来香港人有一间屋真系乱七八糟。 一个师傅啊， 系啊，佢影咗张相，吓影咗张相俾我睇。嗱，佢话呢个咧就系某人嘅屋企嘅洗手间，佢话要去整佢洗手间，我一睇，哇，吓死我！黑掹掹嘅， 整佢洗手间定系整佢冷气啊？你而家两个师傅，整个洗手间 系啊，又整埋冷气。 佢洗手间都装冷气，可能佢冲凉都热啊，可能。 喂，哇死我！佢本来嗰啲洁具咧，即系马桶嘅浴缸咧系白色嘅，但系已经全部黑掹掹。 系咪日子有功啊？ 真系黑色噶。佢话佢呢家人好咗邋遢，真系衰过公厕啊！难听啲讲。 定系夜晚嗰度影唔记得开闪光灯啊？ 定系本来系黑色嘅浴缸嚟啊？嗰个买翻嚟嘅黑色浴缸， 梁先生。 唔好就喺度挑戰我， 唔好挑戰我嘅 bottom line，bottom 得唔得？淨係 我條 bottom line 已經好低啊， 拉得好低係嘛？ 係啊， 準備打針。 我話俾你聽，我真係見到真係好恐怖。嗰、那個師傅話俾我聽咧，佢話佢都唔敢入，佢都即刻走啊！我真係接受唔到咁污糟邋遢。頭先我想問多你一聲，你話佢門口好多鞋啊？我想問下佢入屋之前嗰、那個公眾地方好多鞋堆曬喺度啊，定入咗屋嗰、那個地方門口 是兩樣都係， 哇， 都係你嘅門口嚟噶嘛？即 系 都你嘅大门口嘛，就算你话喺出边又好，或者你喺里面又好，咪好多人会好中意嘅就 系摆喺 门 口 外边啊嘛， 随缘 随缘之后就入咗去，咁啊觉得咁样会干净，但系其实嗰个系口舌是非个位嚟嘅，咁啊系佢系咁讲啦，但系我唔知系咪应用喺所有嘅人身上咯。 同埋你摆喺门口外边咧，对人哋都系唔系咁好影响啦。你啲味啊、视觉上啊、成个走廊，如果个都系咁摆，好系突出 嚟。咁我又觉得应该啱嘅，你住喺附近嗰啲邻居都觉得哇，搞错呢个人，今日口舌是非。就话好衰嘅，成日 跟住泼下你啊，咁样样。 啲鞋喺门口嘅，咁咪多人讲咯。 A 货嚟喎呢对， 咪咯，咁咪唔好咯。咁你哋咧，你哋会有啲乜嘢即系想会有嘅超能力？ 嗯，我想有呢一个飞嘅能力啫，即系我嗱，其实我有少少似你嘅，我又想去另一个地方，但我就唔系想去咁一揽就入咗去啦，我系想咧喺天空慢慢翱翔一阵先，吹下风啊，望下咁样样， 即 系享受个过程。 你就 吹下， 吹下， 飞啊！ 唔系，其实好多都可以啊，可佢玩嗰啲咩滑翔风筝啊。 喂，已經出咗啦，嗰啲即係自動飛行器 啊， 係 啊， 哇，呢個好玩啊！ Michael Jackson 已經玩咗啦，唔係真係佢有乜似有一個嘅concert 嘅話，咪就係咁樣， 射 氣 啊嘛， 好玩啊嗰個，係啊， 但係嗰啲唔得嘅，冇電咪會跌翻落嚟啊， 飛唔好高啊嗰啲， 你真係蠢啊， 耐㗎， 你一路飛一路插電啊嘛。 插个插梳喺度飞， 又好似系。 喂，你真系、 哦、原地飞系咪？啊，原地飞晒二楼， 系三尺高飞。 好，咁你咧？你有啲乜嘢？ 我想睇到人哋嘅嘢。 哦。 因为寻日同屋企人打麻雀咧，我喺度心谂 吓，佢、嗯啊、叫咩咧？ 系啦，我想睇人哋嗰啲嘢。系、嗯、啦， 你唔系想睇嗰啲牌嘅，你想睇啲牌后边嗰啲嘢。 唔系，或者我想 佢打得牌嗰啲，佢都唔想望噶啦。 睇下啲儿童啊，一索八索嗰啲。 我例如咧，譬如话阿 Sarah 而家谂紧乜嘢咧，我都想知道，或者阿 Michael 谂紧乜嘢，我都想知道。 Mind reading 喺个脑袋里边， 系啦，即系呢啲似嗰啲电影啊，嗰啲感觉、嗯。因为起码诶、你条友你又想闹我，咁、我就截一截你先。 嗯， 呢样我最近修炼紧。 我觉得你不如唔好要呢一样嘢咯，你不如令到人哋唔好闹你仲好，咁咪唔使需要。 我话俾你听，呢样嘢仲难， 所以 因为要人哋唔闹佢要做好自己啊嘛，佢都做唔好自己， 唔使埋怨， 好难 唔闹你。 好，翻嚟有另一个环节，网上情啊。真正成熟的人，不抱怨，不解释，不纠缠。由二十岁到三十岁，三十岁到四十岁，可能年轻人看着这些数字都觉得，时间大把了。但当你一回头，心一沉静，你就会知道，时间会过得很快。明明意识之中好多嘢仲好似系琴日咁样，再谂一谂，吓，原来咁多年嘅啦。人嘅青春转瞬即逝，好多事情早已物是人非。年少嘅时候，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对周围嘅世界总系觉得有好多不切实际嘅幻想。年轻嘅时候会觉得一切都系随手可得，所有嘢随时要就攞到噶啦。嗰阵时嘅我哋，渴望身边遇到嘅都系好人，希望一切都似自己所想。但系当你经历过岁月之后，被辜负过、挫败过之后，你就会发觉人生好多嘢唔系你一个人可以掌控。后来你会领悟到，真正成熟嘅人唔会再跟呢一个生活喺度斗，而系慢慢完善自己。真正成熟嘅人，一不抱怨，二不解释，三不纠缠。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与其抱怨，不如自我检讨。边个嘅生活都有唔如意嘅时候噶啦，有边个可以顺风顺水一世？世间不合人意嘅事经常发生，抱怨一个人，无非就系觉得人哋怠慢自己。亏欠自己啫，一件事总有了结嘅时候。如果终日浸淫喺其中唔开心嘅地方，对自己有啲咩好处？与其抱怨，不如认真寻找一切嘅根源，再好好咁处理。抱怨只会令一切变得越嚟越差。二不解释，人活一世唔可能所有人都懂得你。冇必要令到所有人都认同你嘅睇法。呢一世，我哋会遇到好多人擦肩而过，知己难求。当身边来来往往嘅人多咗，其实你就会发现，真正嘅知己冇几多个嘅啫。人与人之间好多嘢唔需要解释，或者解释都冇用。懂你嘅人不用解释，不懂你嘅人就算解释。到最后都是徒然。第三样嘢就是不纠缠。日常生活里面遇到过的人，不可能全部都是好人好事。有时你的真心是会换来失望的。同那些不友好的人来往，难免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这些人这些事，最好就是不纠缠。 浪费咗自己嘅时间精力，唔好讲，仲影响自己嘅情绪，自寻烦恼。当一啲唔好嘅人辜负咗你，伤害咗你，如果你被困其中无法自拔，咁就正中下怀。你咁样做就会令嗰啲人幸灾乐祸，乘虚而入。呢个系佢哋最想睇到嘅结果。你越唔开心，佢哋越开心。反之，当你唔再停留，而系放低呢啲事情，咁呢啲坏人坏事对你亦都起唔到任何嘅作用。你嘅洒脱就系你嘅自我救赎。送俾你，平常心。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里，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有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里，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尝试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雨，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丝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 中国国家公园入面孕育住怎样的稀有物种？ 青藏高原冬天寒冷漫长，适应力最强的物种才生存到。 好像田金丝猴就演化出可以解毒的消化系统，帮他们捱得过严冬。 对青海沙石来讲，丹霞地貌就是他们誓要捍卫的五星级住所。 电视节目一起闯天下之 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嗯，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动物片嘅，你中唔中意睇动物？ 中意， 你唔中意睇？ 我觉得男人 因为佢都残忍啊。 我覺得男人都好中意，我唔知點解。 我唔中意睇獅子食牛啊嗰啲，我唔中意睇。 你中意睇咩？ 咁你咩名揞住？ 中意睇咩啊？ 我中意睇大自然啊，啲雀仔啊飛嚟飛去啊，即係 快樂 天 面 曬啊！ 我睇一陣我瞓覺㗎啦，呢啲係啊。但係你嗰啲畫面嘅話，我又係唔忍心睇嘅，所以就我知道就喺大自然係咁嘅弱肉強食，係啊，但係都唔係好想睇。 我都唔想睇， 所以我唔中意。 熄咗。 咁你中意睇啲咩？ 掹咗。怕我自己着 鬼片咩？喂，好啦，早晨啦，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人，我哋而家先听十一点嘅新闻。 雨影响39条公共巴士路线停驶，大兴机场调动减少156个航班，北京排水集团启动一级响应，出动近3000名防汛人员应对抢险、打捞等嘅工作。华游区寻日提前将近1500名的山区民众转移安置，以应对山洪泥石流的威胁。中央气象台话，华北地区主要受到东移发展的低涡和强盛的低空急流共同影响，由于东侧的副热带高压阻挡，有利降雨持续。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沿岸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93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69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3点，升3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7蚊，跌11蚊；美团284蚊，升4.8；港交所500.5，升10.5；比亚迪股份233.2，升17.2。阿里巴巴196.1升6毫，盈富基金28.04升1毫，小米集团26.5跌2毫，信誉光学科技225.6跌4.6，吉利汽车24.45升8毫，药明生物137蚊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91，瑞士法郎8.494，澳元5.809，加元6.231，新西兰元5.427，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0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3。日经平均指数报28580点，升640点。港金现价报16750蚊，升4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04.72美元。卖出180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段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扶林苑对出。山顶道上行方向近段马纪仙峡道挤塞，龙尾就在山顶道30号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就比较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尾窟、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二台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生日快乐！ 我是 Vex 入考掉的。 DHK2 生日快乐！我们的多个仔啦 ！Happy birthday to Radio Two！ 盖盖盖！ 晨光第一线， 梁明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祝二台生日快乐！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了，但雷暴的威胁好像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哎呀，来来来来来，能否坐一会啊？哎呀，拉铁丝网拉咗咁耐，坐翻一阵先。咦、哎，两百新温啊！哎呀，做乜鬼呢个样咁攰噶？ 六诶十五三太公，大众开一台冷面处莲蓉。唉、哎，我琴晚打通宵麻雀啊，好攰啊！哎呀呀、哎、呀！ 你打少啲牌啦，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嘢好过啦。 例如咧？ 每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啦、啊，又有歌仔听，又有古仔听，好过打牌啊！ 啊又系波， 好啊好啊好啊！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马唔系马老师，我不系想讲马尿水啫 。你讲 错咗啫嘛？ 你讲马尿，我已经觉得点解、 啊、 你咁衰？ 一个地方嚟 啊！咩衰啊？老师，你知唔知以前有一只好得嘅药叫马尿药啊？ 我知道止咳噶嘛， 止咳噶， 系啊， 好 饮 噶。 我饮 我饮一次饮两樽。 呢、這个乱 嚟 啊！ 嗱，呢啲真系坏人。 唔怪之得我唔识高啦，关唔关事啊？ 好多原因嘅、 啊。我学你嘅，咩都赖啊嘛。 咩都赖，养丑又话打针啊，咁、 啊、 样。马老师啊， 烂又话打针、嗯。 今日你 识个掌掴嚟？ 你教先，你教先定诶广东老师 教 先啊？ 先 啊我而家学生嚟， 系啦、 啊， 你教先， 我教先啊。咁、哦、我而家我扮住老师先好唔 好？好，冇所谓、 啊。各位朋友，今日咧我哋咧 搣 咗个假面具，我其实唔系学生，我系梁先生。 哇，好犀利啊！ 梁老师 系梁老师，今日教呢个字咧，大家咧都听过噶啦吓。呢、這个字又系名词，又系动词。 你肯定用你把声啦嘛，你一路一路维持到完晒为止。 我今日咧教呢个字咧，你想我用咩？ 几犀利，呢、這个几好、啊。嗯 咩啊！ 我试过有一次咧上一堂咧，嗰位老师把声，我今日咧同大家要讲呢一样嘢， 沙咗， 佢唔系啊，佢天生系咁嘅。 你有冇笑啊？ 有，我觉得好辛苦，我觉得话，不如咁样啦，老师你用翻你自己原先嘅把声，佢就我把声系咁样嘅，系啊，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件事。 喂，你呢个声都好啊，我觉得你有 啊，我哋讲波 啊， 几好啊！ 你扮咧就好辛苦， 好辛苦。 佢自己系咁嘅 声， 就冇所谓， 系啊。好好笑啊！唔知点解 我成日曾志伟讲嘢都系咁， 佢好用力。 佢教咩噶、 啊？我唔想讲，因为我都讲佢一定知，因为有听。 即系我真系想知、啊， 佢、哎、有听我哋嘅节目嘅， 都 所以佢知我扮佢啊。 曾志偉咪就咁樣咯。 係啊，曾志偉咪 講。唔係，曾志偉就唔係咁嘅。 花聲啊嘛，女主人 聽我講啲聲啊，其實我開噶嘛。 但以前咧配曾志偉嗰個人係專登扮佢把聲。 係啊， 扮得好似。即係當佢唔係。 其實曾志偉唔係咁嘅聲嘅喎，曾志偉咁嘅聲嘅嘛。 係 啊， 類似啦。米奇老鼠把聲嚟嘅。米奇老鼠係咁啫。 米奇老鼠，米奇老鼠唔同。 都 係咁上下聲啊。唔係咁樣。 喂，好啦，到我啦嚇。 好， 今日講一個字嘅啫。 請講。 係個篤字。 嚇啊！ 篤。吓、啊、好， 督督撑， 督撑，嗱，督字呢一个字咧，首先如果作为一个名字咧，就系讲乜嘢 啊？大尾督 系啦， 或者督察，阿 Sir， 督咧， 首先尾尾 嘅啊嘛， 哇，西路长咁犀利嘅，讲埋老师嗰、那个， 我打针啊嘛， 嗰支咩针啊？醒目针啊？ 醒目仔针， 就系话咧，原来咧每一样嘅尾部啊，个督督嗰度啊。就是叫做督啦，系啦。咁 老师，咁如果系大尾督嘅话，系咪即系大尾嗰条督啊？ 嗱，其实佢 我怀疑都系，因为大尾督都系边边嚟嘅。 佢系讲大埔嘅嗰个近尾部啊， 尾部 大埔近尾部。但系你知唔知已经改名噶啦？ 唔知道啊。 而家唔系叫大尾督，唔系咁写噶啦。 个督字唔系嗰个督， 个尾又唔系嗰个尾，个督又唔系。 美丽个美， 美丽个美， 哦，系 监督个督。 哦。 原因就系因为有啲人咧觉得，哎呀，大尾，即系觉得个美字唔好啊，不如美。美丽啦，咁样所以大美督就变咗大美丽嘅监督啊，咁样 样都冇所谓啊！你讲出嚟个同音字啊嘛，大美督有落咁样，其实都冇乜。 你咁样讲使唔使石劫美改翻做美丽个美？ 石劫美 丽 哦， 石劫美 系咁都系用个美美啊嘛。 其实如果你个音差唔多就唔使改啦。 我个音 系啊，个字啊嗱，继续啊，除咗系个督督之外咧，仲有一个意思咧，个督字即系非常咁解。譬如话笃信。笃信， 我非常相信， 系啊，非常相信。 其实我谂起一个动词啊，笃你背脊啦， 系啊， 系啊，笃 亦都系一种咧，含义咧就系话搵嘢笃笃， 即系吉笃 吉同笃有咩分别啊？ 笃啊，吉我觉得有咩嘅， 深入啲啊， 唔系，我觉得吉系尖嘅， 嗯。好似利器咁样， 系啊，即系刺穿你咁样就会吉，系啦， 吉死你。 我觉得譬如可能揾揾刀仔吉你咯，就唔会话揾 刀 就笃你噶嘛。 笃嘅意思冇咁伤害性，冇错。 手指笃背脊嗰个手指都系骨噶。 例句， 我觉得系骨。 马小强，即系做一个 用笃字咯。 笃 系动词定名词？ 动词， 动词。OK， 有个督察每天监督我做功课， 唔系呢个。 我知我未 到啊！佢未讲完，佢未讲完。你听下阿呢位同学，呢个同学对你嘅内心几低？ 佢闹我唔紧要，你头先讲下拍台，我睇都冇激到， 令你心情好受伤， 乱咗啲思路。 咁你继续啦， 我有督察， 佢一定系唔记得咗啦。 有个督察督促我做功课，点知？我督佢背脊， 系啦，督佢背脊都系一样， 哦，非常好啊！ 喂，咁我想 做得唔好嘅呢句例句，不过我即系都 因为打乱咗俾人督乱咗，系咪？系咪咁意思？ 搞乱我思维 ，sorry。 好，李同学，你又试下。 督啊，今日我去大美督督鱼蛋， 啱， 好好味， 呢啲简简单单。喂，其实仲有一个意思嘅，话人哋咧督口督。 啊，系 系啊，呢个就呢个咧就唔系一个揾棍督啊，或者揾一个硬物督啦，即系讲即 系 一种 吉口吉鼻啊嘛， 系啊，即系佢好形意嘅，即系话嗰种好似好似吉紧我只眼咁， 佢个样好岩残。 马小强啊，唔应该针对人嗬， 唔系你唔紧要，你针对我啊， 哦 ，OK， 未到我条 button line， 马小强个样。好督口督鼻咁样，大家会明佢冇揾嘢督你，但系咧系一种令佢唔舒服嘅， 有岩蚕嘅感觉。 我谂多咗一个解释， 咩解释？ 呢个督咧可以其实一个量词嚟嘅。 一督两督， 一督乜？两督物。老师我讲得啱唔啱？ 除咗嗰啲嘢之外，嘅话，可以用呢个量词，仲有冇第二啲嘢可以用呢个量词？ 你举例， 我咪就系问你咯。 我问你先，你教学相长，我又唔想自己威晒啊，我唔想自己威。 我就系问啦，我就系唔识，先至要教学相 长。咁你答唔答补？ 我而家 答唔答补？ 赖皮， 我求下你。 话俾我知， 知唔知啊？ 老师，你知 佢问咩啊？一督督咩啊？ 佢话个量词 系啦。你除咗话一督咩之外，系咪？ 系 啊。咁我大家都知啦。咁有冇另外一啲嘢嘅？就系、是、用呢一个量词，但系食得噶。 食得咁重要。老师可唔可以俾一首歌时间我谂谂？唔系好大嘅挑战， 真系 食得嘅量词 系啦。 哎 ，OK， 好， 一 督 物咧，一督物系食得嘅。 好，我哋斗快谂 啦。不如就呢只啊，呢个歌叫《宜兰一督雪糕》。 哎，好啊。 一起上，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食雪糕 ，U N I 是林克地道 ，Let's go 双腿似跳进舞，留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些伤心呼吸，互相拥抱，多好多么好 ，That's how we roll。这一刻画面拍摄心好。你手机也能看得到 ，That's how we roll。When I'm alone，手机转动，是因你话却未看到，跟他对话，影片算法看过几多 ？You and I 定还有更好 ？You and I 定还有后路？ 同学，头先咧，我为咗个督字咧，就做咗少少功课。 上网啦，又做功课。 上网都做功课。 系啊，上网都做功课噶。 我发现咧，原来个督字咧，一般咧，即系如果量词咧，都有啲唔好嘅嘢嚟嘅，例如啲排泄物啦， 系啊， 甚至系口水， 一督督 冇其他嘢。 系喎，一督口水噶。 系啊， 系。 所有排泄出嚟嘅咧，就用个督字嚟解。 系。 冇话一督雪糕啊， 系啊， 一督 cream 啊，好少啊。 一督豉油得唔得啊？一兜豉油啊， 一碟。我想问你啦，鼻涕系咪一督鼻涕有冇？ 都系唔好嘅嘢， 都系 全部都系唔好嘢嘅。 系啊， 甚至一个形容词都系唔好嘅，姣斯顿督。 唔系啊，好好。 但你明明你明明，如果你呢个说话咧，佢意思系乜嘢咧？都系讲个尾部啊， 靓女啊嘛，靓女 系啊，蹬下蹬下， 蹬下蹬下， 系啊， 嗰个尾部。 所以我觉得你点解会系一个贬义咧？唔系贬义啊，我觉得。 我谂我同你嘅价值观好大嘅分歧。 我哋坐远少少，我哋坐远少少， 不同道不同。 咁 我挑战到你，你冇嘢系一 督 嘅就 你咁大阿福， 系咪？ 呢个系，即系大家咁样咪 系啊，咁先学到嘢。 系啊，你做乜又响第二下台啊？ 我真挂得 激动。激动， 激 动啊！好，即系总结嚟讲咧，个督字咧，如果系量词咧，就都系唔好嘢， 都系唔好嘢，系啦， 好，多谢， 好，落堂， 落堂， 落堂，走啦，走啦，全部走啦，系。 但你哋继续教喎， 系啊， 好啊，嚟啊！ 而家咧，因为呢家咧呢轮咧，大家有冇睇一啲台湾嘅剧集啊，大陆剧集啊？ 冇 睇啦，点解嘅？ 我睇日本嘅多啲。 日本有咩啊？不如下次你又下礼拜你讲下日本嘅。 我真系系同我个督字有关嘅话，系全裸监督啊！ 哦，系、哦。 喂，马老师上堂啊，你唔好走咗去啊！ 我想即刻做功课。 即刻睇下先系嘛？ 做功课咪睇 嗱，而家到马老师教咧，今日嘅课程同呢一个台湾同埋国内啲用语有关系咪啊？ 嗯，嗱，听住啦，有一个咧，我即系先系 recall 下大家嘅 memory 先。冻蒜即系台湾啊，冻蒜即系冰冻嘅冻，蒜头嘅蒜。 系、 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当选咁嘅意思，即系当啲台湾嘅选举咧就话啊冻蒜、 嗯， 即系希望你当选咁嘅意思。明啦嘛？ 明。 我以为你选啲咩添？ 选 当选啊嘛， 系啊， 冻蒜 系啦，就系当选咁嘅意思。 好 嗱，即系呢啲就系谐音嘅，即系一音之转。如果有人话你，哇！你正一一个嗱，呢个唔系粗口嚟 嘅，唔系闹人嘅， 系 都少少 年纪嘅粗口。 北七，台湾，而呢个北七， 边个北？边个七？ 北系东北嘅北， 北面嘅北 系数字七。 嗯， 啊這个咧其实都系啲负面嘢嚟嘅，即系当大家如果 点解你教人闹人嘅？ 唔系，因为咧，如果你哋有机会去台湾玩咧，咁你要小心啲啦。因为譬如话你去一个新地方，你总系要学一啲唔好嘅说话先嘅。例如姣斯顿督，我哋 比较容易学啲嘅呢啲，同埋好记入脑。 但系就唔好话人哋咯。 冇错啦，即系你记住，慎防人哋话你。 老师你咪成日俾人话噶， 系， 所以你先会。 但系呢个广东话我知系乜？ 啊系啊， 嗱，你呢个思路啱啦。 笨啊嘛， 系啊，你呢个思路啱啦。话俾大家听。 笨啊嘛。 呢个咧，北七比七就系白痴。 哦， 白痴。 而呢个比七。 哦，明啊明啊。 系我个音 明啊嘛。 系啊，知啊。 咁你即刻做例句啊，唔准用我个名。删定无先，系所有个马字啊、Lin 啊、老师啊、强都唔得，我前后门删晒， 我做唔到噶，好难做啊！ 梁、 okay, 继洲同学， 唔准讲你个名， 唔可以讲你个名， 但系冇问题。我本来很聪明，可是跟了一个老师，他很北气，所以我现在也变了北气。 得 我冇讲你个名字啊！ 我知道啊，我话你教走得好 啊！ 李同学， 我的老师是一个北七，我冇用你个名字啊！ 系啊系 啊，你个咩对？ 我哋话我老师啫嘛， 我可我用我啲 用普通话嚟讲， 我啲老师是一个北七， 得冇问题？喂， 系啱啱啱，我冇用你个名字、啊，你冇对号入座啊！我有两个老师、啊， 够啦，讲完未啊？嘥晒人哋啲时间。 老师，你净系教一句啊？今日 唔系，仲有 一个 三宝。 三宝 吓， 宝 我哋有千样，系啊， 宝 贝个宝，千样三宝啊，吓、啊，即系好似好好嘅嘢。咁、其实咧，原来喺台湾咧，三宝咧系唔系啲 唔好嘢嚟嘅？ 系啦，但系都系三种人嚟嘅。 哦， 但系都有啲 即系三宝系三种人。 系啦，啊，你整咗系三宝， 有冇你喺里边啊？ 诶，我知，三八嘅意思。 唔系，有三种人。 哦，有三种人。 系三种人。 啊哈，即系要我哋要答嘅系乜嘢？呢三种人系咩？边 三 种人？ 系啦，有边三种咧？即系如果话你系真系 三宝啊， 三宝其中嘅一种啊。 系啦，风骚三宝咯，咁其实系唔好嘅。 系咪有贪心啊？贪心， 冇贪心 ， 冇贪心。 但系呢三种人有冇关系噶？贪真痴咁样， 某一个 cat 有关系嘅，同佢年纪。唔关事， 同佢年纪有关 系 啊， 系啊系啊， 系咪肥啊？ 类似啦，即系都话人， 即系人哋话人，即系想松郁忙咁，即系咪即系个三围有关系嘅？ 即系芝麻一定会系讲噶啦，哦咁样啊？ 系咪又老又肥又 嗱老 咁啊？ 啊，老人家系 唔可以咁噶，对老人家应该尊重噶， 咪三宝咯。 我唔可以过啦， 真系只有你先会讲啲咁负面嘅嘢。 O K， 系啊， 马吉系乜嘢啊？ 即刻转。 喂，我哋呢啲恩应大家 朋友， 再 好朋友， 麻子 系啦， 好 朋 友， 好朋友， 好朋友， 造句，你系互相造句，要有对方嘅名。 我老师 对老人家不好，他不是我的麻鸡。阿妈妈老师， 妈， 人家就是我的麻鸡。 对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未来三年兴建15,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的土地已经找到，形容兴建过渡性房屋是本届政府的突破，透过计划可以加快安置相关居民去较好环境的地方。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提到，有意见指葵涌码头附近有空置地可以起屋，其实不正确，因为码头仍然处理大量的货柜，需要辅助用地。但她说要搬是正路，因为今时今日葵青一带已经是市区，政府要填海觅地起码头。他又说，明日大屿计划首阶段在交椅洲的1,000公顷土地其实不多，要满足市民住屋和建立第三个核心商业区等之后，已经难以兴建货柜码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跨境理财通很多工作已经完成，相信应该很快会公布开通日子。据了解，已经有方法处理未能够到内地开户口的问题，不用等到恢复人员往来才有机会，希望市民耐心等候。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经过过去两年的动乱和疫情，见到香港金融业的韧性，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金融业将会继续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认为金融业是香港真正做到国际性、能够贡献国家的行业。他又说，政府在金融方面要更加进取，将会在施政报告交代香港作为国家金融中心的角色，先做好定位和策略，希望得到中央的批准，会再推出实体的措施。香港电台表示，下星期五起，第一台下午3:00的节目《中国点点点》将会被取代，改为播放奥运特别节目《奥运第一台》，跟进最新奥运消息。《中国点点点》是港台一台的直播节目，内容包括两岸时事热话。港区人大代表黄君宇今年5月加入成为节目主持，而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已经主持那个节目多年。今日是荷兰海牙仲裁法庭就南海仲裁案裁决5周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发表声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中国继续胁迫东南 東南亞沿海的國家，威脅這條關乎全球通道的航行自由。他說美國重申去年七月有關南海的政策主張，即是前特朗普政府指控北京當局有關南海主權的主張是完全非法。布林肯強調，一旦菲律賓武裝部隊、公共船隻和飛機在南海遇到攻擊，美國可以根據1951年美國和菲律賓的共同防禦條約進行共同防衛，並呼籲中國遵守國際法停止挑釁。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表声明，关注中国近期在南海和东海，包括近期在菲律宾附近海域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履行南海共同行为宣言的承诺。中国外交部一直强调，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是非法无效，南海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的角力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78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8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8点，升3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8蚊，跌10.5；美团285蚊，升5.8；港交所500.5，升10.5。比亚迪股份235.2升19蚊，阿里巴巴195.6系升1毫，盈富基金27.98升4仙，小米集团26.65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226.8跌3.4，吉利汽车24.6升9.5，日明生物135.7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7，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7点，升616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92美元，卖出180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大车咧就过唔到嘅，但系细车就过到，咁一带咧就挤塞，龙尾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啲大车咧过唔到嘅，咁车龙系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喺土瓜湾道咧就有道路工程，土瓜湾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新码头街嘅第二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码头角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津桥对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踩单车要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喂，你答应我啊，答应我要捉实我啊，知唔知啊？捉实我啊！ 乜、哎、鬼事啊你？ 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啊，你都千祈绝对唔可以放手，你知唔知啊？答应我啊，知唔知啊？ 你做乜嘢啫你？ 我一阵间咧要喺楼边开工啊，我惊我颈惊啊！ 哎呀，要预防从楼边堕下咧，系应该做足安全措施，而唔系靠我捉实你噶。好心你听下《美电康康》节目时段里边嘅二台话你知啦。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哎、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忽电忽，毛虫都要电。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 心理婆婆嚟啦， 系啊，系叫好心理婆婆， 喂，呢个正， 好 心理， 心理婆，好心理啦，婆婆，系咪？ 系， 好，今日好心理婆婆嘅，你今日咧就冇见一个礼拜啦，你好嘛？ 好， 咁你呢？ 好好好， 麻麻地系咪？系啊，我睇你真系麻麻地，不在状态，唔知点解。好，咁我哋用啲心理测验嚟，攞翻自己嘅状态出嚟。 哇， 好，心理婆婆 ，OK， 好心理婆婆，今日同大家咧要拣嚟嘅呢个心理测验咧，好犀利。来自 Japan， 日 本，日本字，冇错，就系日本人 岛国。 好啦，咁呢个好犀利嘅，就系好准嘅一个心理测验， 又好准， 有六题问题嘅啫。好，咁啊喺屋企嘅朋友都可以一齐玩，但系记低你自己嘅答案。OK， 好嚟啦。好心理婆婆问你嘅第一题，系咪几好啊？呢个名 正啊， 突然之间撞出嚟嘅，好。 你展开咗一啲新嘅生活啦， 有冇谂过？我以为你话攞把铰剪剪开， 剪开刀， 新开始 点剪啊？ 我以为你话剪开啲新衫， 新生活。唔好唔好笑好心，你婆婆我戴咗个口罩噶嘛，系咪？个罩俾我口。 你嗰、那个嗰粒嘢好嚟。 系啊，我粒麦嚟嘅，我粒麦有香味嘅，好犀利。 嗰粒麦生咗喺个口罩。 朋友都问我喺边度买，我冇啊，要加入二台先至可以有噶。 系。 系啊，陈淑兰嗰啲都问我啊。 好靓噶。 陈淑兰啊。 好靓嗰个咯。 一台主持， 我前度。 冇错。你前到，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吓。嗯，各位好唔开心啊，知道咗。好，展开咗你嘅新生活嘅时候咧，就独自咧住喺一啲好陌生嘅城市嗰度啊。咁啊，你啊即系闷闷地啦。咁啊，第一个信息咧会发俾边个咧？第一个信息、，OK， 好啦 ，A 爸爸 ，B 妈妈 ，C 恋人 ，D 朋友。第一个信息。 我系恋人。 你系恋人。好。 我都是给阿咪咪恋人、 啊。你都是恋人是不 是咪咪 咩 不是叫小玲咩 不知道啊他成日都改的。是啊不是很快应该又换另外一个了。因为没人可以跟他一起很久。 是人家忍受不到 的。忍受不到嘛。 如果是上个礼拜就会发给阿淑兰。 咁惨啊！一个礼拜就咩？原来淑兰 一个货仔，一个礼拜货仔。 我谂佢都系想问你攞呢粒嘢嘅啫，攞唔到啦，系咪啊？咁咪 分 咯， 速速 咪分就分啦，系啊，冇所谓。 第二题，你喺路上面咧见到有只流浪喵，于是咧你就攞咗一啲面包请佢食。我觉得呢题有啲问题啊，你点会请佢食面包？ 唔系 中国请嘢咩？你会请佢食咩啊？咁啊，整啲奶俾佢饮噶嘛？ 但 系 人哋话猫都唔应该饮人嘅奶， 唔啱， 系啊， 饮人嘅奶， 人嘅饮嘅奶啊，即系唔应该饮人嘅奶，应该俾翻动物。 我以为你话佢即刻搵个奶 猫大， 俾啲人奶佢饮，哇，都唔啱。 我即刻扮猫。 系啦，咁样啦，就于是咧攞啲面包俾孙啦，咁我哋照当系面包。于是咧只猫咪咧喵咁样一声，你觉得？A 佢喺度说谢谢 ，B 希望你带佢翻屋企 ，C 恳求你唔好掉低我，而 D 就系、是你想将佢交俾人嘅中途嘅话咧，啊即系帮佢揾一个领养嘅人。 哦，我觉得佢想我带佢翻屋企， 带佢翻屋企， 流浪猫嘛系咪？ 冇错。 其实我成日觉得会唔会噶？你又养猫，猫系咪即系都想人哋带佢翻屋企嘅？如果流浪猫， 我唔系猫啊，我只系发现流浪猫嗰个人咋。 我以人嘅心理谂咗， 我都觉得成日都系用以人法嚟去睇动物嘅，我唔知啊。 其实你哋可唔可以唔好侵犯我嘅时间？ 唔好侵犯你嘅时间啦，呢个系我嘅时间，呢系三系咪？ 系咯，点解你嘅时间 要等低佢？ 唔好抌低，其实二同三有啲相似啫。 咩啊？带佢翻屋企，同埋唔好抌低佢。 唔系咯，有啲似咯。 啊哈，即系抌低佢，咁你可以带佢酒店噶嘛？ 系啊， 你唔一定系啊，一定系带佢翻屋企噶嘛？系咪？ 或者你带佢 波斯猫啊嘛？系咪？我知。 爱护动物协会噶嘛？可能叫你。 系啦 ，OK。 我系带佢翻酒店。 好，第三题。发梦啊吓，你喜欢嘅人咧有一部分嘅身体咧消失咗，你认为系边一部分呢 a 眼睛。B 手 ，C 脚 ，D 心脏。 即系我心爱嘅人， 你心爱嘅人， 冇咗 人。你发紧梦，你发紧梦啫。系啊，你都想真嘅系咪？但系冇。 阿小强，你一定系对眼唔见。 唔系啊，好彩我紧张嗰啲部位都响度。 边处？ 对眼。 例如咧，例如 话你听，我同我熟烂嘅，我唔想讲俾你听。 无端端俾佢扯落水， 都喺度。 系心脏，我拣心脏。 我都系啊。 除咗心脏，仲有咩眼？ A 眼、手、B 手、C 脚、D 心脏， 我唔知点拣喎。脚啦， 脚系咪？好，肯定啊嘛。 系。 OK， 第四题。 笑得咁衰格嘅心理婆婆， 因为我惊你拣啲嘢你会后悔。 唔紧要。 好，第四题。如果今日你要养一只雀，你会选择系乜嘢颜色嘅咧 ？A 天蓝色 ，B 黄色 ，C 黑色 ，D 白色。 天蓝色、 黑色， 我都系第一下就觉得系天蓝色。 系啦， 我觉得系 蓝色，你系黑色系咪？即系你养乌鸦？ 错，纠正，我有一只黑色嘅雀雀。 哦，明。 燕子啊，笨蛋。 有边个唔系啊？燕子点养啊，笨蛋？ 我喺我个屋檐下。作个斗俾佢， 燕子知佢有啲好嘅屋企住噶， 系啊，自己嚟噶。 我知啊， 你个屋企唔好咧，啲运仔唔会嚟嘅。 乌鸦就会去你屋企， 夹住反弹。 哎呀，全部请晒嚟添啊，成条村嗰啲乌鸦 去晒佢嗰 阵， 唔使惊，一定会发生啊呢件事。好啦，第五题，今日你嘅房间出现咗有一只乌蝇， 哎呀，整个锐乌鸦， 唔系乌鸦， 哎呀， 阿英嚟咗， 系啦，阿英， 系啦，咁啊，而第一 A 就系用手拍打 ，B 用杀虫剂。C 用乌蝇拍拍佢，而 D 就是打开窗户。 我会 系咪重 复一次？ 唔使，好， 我打一个窗俾佢走啦。 你冇试过咩？ 试过 啊，我成日都会有啲嘢飞入嚟。 第一，而家屋企唔系成日会有乌蝇拍佢，而家香港人仲有冇乌蝇拍？我都 有， 而家唔系啊，唔系再 蚊拍咯， 用电蚊拍，但系佢系用乌蝇拍嘅，即系嗰啲最旧式嗰啲啊。 咁就俾你用电拍电 系啊，诶，插住个插梳嚟拍啦。 我想啊，咁咪当拍咯， 拍系咪用 打 开 窗？ 打开窗好，各位好啦，好啦，最后咩题咯噃？第六题啦，你去咗游乐场喎， 游乐场 通常咧会玩啲乜嘢嘅游戏咧？ 摩天轮 啊，好啊，犀利喎，第一个就系你啦。摩天轮 B 过山车 ，C 碰碰车 ，D 旋转木马。 旋转木马， 我冇啊，完全 吓你完全冇嘢想玩啊！你 系 细个都唔玩噶， 唔玩噶。 旋转木马好玩噶，你唔会好兴奋拣边只马嘅咩？ 吓，有咩好拣啊？拣完之后咪又喺个圈度转嚟转。 好心理婆婆，你陪我玩摩天轮啊？ 唔使陪，我宁愿玩过山车。 你玩唔玩？你玩咩骑马噶？啊，马主席，你玩唔玩？ 玩 马都骑马噶系嘛？ 啊，骑啊骑骑，我使唔使笑啊？ 你骑自己啲同类啊？ 我使唔使笑？ 你咁衰噶？咁你骑咩马？好似查嗰啲英姿嗰啲啊嘛，我知。 都要一夜骑两只。 我为咗避开你啊，我拣个过山车。虽然我唔玩，但系 Michael 系咩话？旋转木马。 冇错， 玩摩天轮。 我以为个细路仔细个都会玩过，或者中意玩嘅添。因为 玩过，但系玩过之后唔会中意玩咯。点个乐趣喺边度咧？我想请问。 细路仔觉得咁样上落都得意噶咯，因为佢只马会上落上落。 其实真系有啲都唔得意，特别家长企喺侧边嗰度，我觉得完全唔好玩。 使乜企喺侧边啦？有几危险啊！ 唔系啊，而家就其实最唔好玩系碰碰车，真 系 好无谓嘅。 碰车唔系有几好啊？ 戳到你条颈， 唔系撞啲靓仔。 因 为 通常咧， 马 小 玲 系俾人撞嗰个嘛， 系 啊，啲人见佢样吓人憎，想撞走。 系全部人一齐撞，想撞佢， 所以觉得唔好玩咯。 叫埋啲烏鴉一齊嚟啦，咁高興。 喂，好啦，今日到底呢啲代表乜嘢呢？ 好緊張啊！ 翻嚟話你聽。 烏鴉赤膊環流，身體四肢屈曲，五官都轉，赤色筋膜發光。 尾就怪物啊，叶海林嘅呢首歌曲啊，仲有七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啊，相当炎热嘅呢一个下昼啊，33度嘅气温，哇！33度啦，相对湿度65%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咧大致天晴啦，好热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未来数天继续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 好啦，好心理婆婆喺呢个时候咧，同大家玩咗呢个六题啊，来自日本嘅好准嘅心理测验嘅。而家开始嚟个拆解时间。 好啊，正啊。 好啦，第一题记唔记得系问乜嘢？ 记得，陌生城市。 冇错，咁样你会咧打俾边个咧，同揾边个咧？咁样其实就系睇下咧，你渴望被爱嘅程度啊，系咪好强烈咧？咁啊，而家就可以知道啦。 我觉得绝对系。 你 系 啊？嗯，渴望被爱系咪？好，咁如果系拣 A 爸爸嘅咧，你渴望被爱嘅程度只系占大约40%，因为你唔系太个痴人嘅。喺恋爱嘅时候嘅话，系希望同对方系平等嘅关系，而且你喺心灵上、精神上都系一个比较独立嘅人。我想揀呢、這个得唔得？ 得，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系想 咁。爸爸同妈妈有咩分别？ 妈妈就好唔同啦。如果你揀呢、這个，你要小心下。如果你选择妈妈，代表你嘅被爱嘅程度嘅系60%，系善于撒娇嘅人啊。咁啊，实际上嘅话咧，呢啲可能咧系一啲代表嚟嘅。咁喺感情上面咧，嗰种总系希望对方可以按照自己嘅做法去做嘅类型嚟嘅。但系咧，你并唔会表现喺面上，虽然咧。是撒嬌住咁样要求，但系就会让人感觉唔到你嘅逼迫，可以话系好厉害嘅恋爱高手， 即系逼咗都唔知道， 逼咗你都唔知道、 啊，但系中意撒嬌， 系啊， 好似撒仔女撒妈咪嬌咁。 咁先至得人驚啊嘛！ 好，第三， 好第三 我打俾阿淑蘭， 就係戀人啦。但我哋三個都係揀呢個噶，選擇三嘅你，被愛嘅渴望佔咗80%。 我都話啦， 喺感情上其實好黐人噶，比起為對方付出，更希望對方為你付出。 係啱， 最好佢付出曬， 咪咯。俾埋钱， 虽然痴人啦，又爱撒娇嘅你咧，可能都好可爱，但你要小心，唔好为咗取得另外一半嘅注意力嘅话咧，做出太超过嘅行为啊！有时候我哋会好过分噶，不然嘅话咧，最后就会系造成一啲反效果，导致另外一半咧就系受不了。有时咧适时咁样俾对方一啲嘅空间咧，先至能够帮助感情更加长久。 如果唔系个压力太大啦， 准唔准啊？ 准啊！怪得淑兰唔中意我啦， 走啦！隔篱班有个校花，你自己喺度迷恋人哋， 咁你追下， 好心理啦， 追下挨打啦，仲有一个挨打， 系啊，挨打咪几啱你咯，成日心理呢啲嘢， 个名又啱你啊，挨打系咪先？ 我觉得往往呢啲咁样到最后咩时候会结婚噶、 啊？但我真系唔中意啦。 那些年你点解有啲咁嘅同学？ 成日撩你玩嗰啲， 系啊，小心啲啊吓。 知道。 如果系咧，我哋嘅听众们系拣第四，即系 A、B、C、D 嘅话咧，咁就系朋友。选择朋友嘅你咧，渴望被爱咧，去到20%咋，因为咧你唔系。好善于依靠人嘅，比起希望对方为你付出咧，你系会为对方尽心尽力付出嘅类型嚟嘅。 但系咧，如果揾异性朋友或者揾男女朋友咧，揾呢啲好，因为佢会不停咁为你付出啊嘛，可唔可以咁啊？ 唔会噶， 你中意你付出多啲， 唔系我觉得对等会好啲 吓、 啊。如果系咁嘅话，系揾啲兵咪得咯。系啊， 我知 啲女仔系啊，收兵啊， 收兵、 啊，就是、想 但好多女仔就系中意咁咯。 我唔中意咁嘅， 我 觉得咁样好对人唔住， 同埋对嗰啲兵好唔公平。 系啊， 佢不停付出，咁跟住你一脚踢开佢。 我觉得迟啲你会食翻噶。 嗯，你有冇做过兵啊？我想 我冇，但我觉得你个样好似兵咯。你呢次红唔豆兵， 豆兵 快睇你块面就知。 我觉得佢似绿豆兵多啲，因为青青地。 我唔系佢煮茶茶唔豆冰，好残嘅样。 我唔中意饮嘅，因为你中意食，你中意饮咩冰？有咩冰？ 梗系红豆冰啦。 我都系咁话。 雪糕红豆冰， 唔知咪先入为主咧。我细个成日食红豆冰噶啦，但其实有好多种啊，菠萝冰啊，唔知咩，我唔中意食嗰啲。 系啊， 特别佢啲花奶几好饮。 哇，系啊， 你成罐拍我知。 系啊，我啲刨冰， 好啦，呢个第一条啫， 未讲完噶吓。咁啊，仲有就系话咧，咁啊，你喺一段嘅感情当中嘅话咧，只要有一方喺度努力嘅话咧。就会变得好攰噶啦，有时要试着咧学习下咧依赖下啦，撒娇下啦，爱自己多啲啦，喺恋爱当中先至会能够更加耀眼，更加受人喜爱嘅。好啦，一阵间会翻嚟嘅，我同大家会讲剩翻嗰五题，究竟系代表你啲乜嘢嘅心理状况？ 你 即系都系啲爱情嘅， 系啊， 好， 唔系喎，你唔系喎，又唔系喎， 诶、 哎，好玩喎，好玩喎。 但我哋觉得咧，有时咧城市里边点解会有冰咧？可能即系佢自己都 enjoy。 enjoy 嗰種咧，俾呢一個女神咧叫佢做嘢啊，叫佢唔知點啊，即係佢都會 enjoy 嗰種心情。 你係唔 enjoy 啊？若果係 我因為以前 聽人哋洗， 我聽過一個兵咁講啊嘛，佢好開心就係話：哎呀，邊個叫我今日去車佢啊咁樣。但系可能车咧就车到去女神要去嘅地方，跟住冇噶咯噃，得噶啦，你走得噶啦咁样。 佢系司机嚟噶，其实佢系的士司机嚟。 系一个兵嘅，系一个兵。 哦，佢愿意嘅， 有啲人 即系就算觉得咁样有咁嘅机会。 因为如果佢唔做兵，佢连接近嘅机会都冇。 系啊，真系啊。 咁、但系佢始终都唔系你噶嘛， 佢 享受嗰一刻 嘅相处咯。所以 如果有机会接近女神啊嘛， 系啦。当然呢个心情就系伤心嘅，即系比较落寞啲，但系有啲人中意。 嗯，调翻转有冇噶？即系男人收咁嗰啲叫做咩啊？ 收姑娘 吓，有冇噶？ 冇，我谂冇少啲系嘛？ 系、男仔点解倒翻转冇嘅咧？嗬， 我冇听过啦，我唔知有。 我觉得有，有啲女仔亦都好愿意噶嘛，系、嘛？即系譬如可能系会利用你，可能系煮嘢俾佢食啊？有冇咧？ 有噶， 都会有 嚟我屋企煮嘢俾我食，食完之后得啦，你走得啦，可能都有。 咪洗埋碗先， 洗埋碗，执埋地， 系啦，拖埋地。 系咯，我觉得喺两性关系当中，其实有时我又觉得应该要好好地保护下自己， 唔好做埋啲傻事， 咪系 咯， 冇错，而且勉强嘅。最后都系冇爱情嘅， 冇错， 都唔系爱情嚟嘅， 嘥时间嘅啫。好，咁一阵间我哋会继续翻嚟嘅话咧，仲会有剩翻嗰五条嘅答案啦。 好紧张啊！ 同埋咧，其实若果系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咧就系玩得一个比较快少少嘅心理测验嘅，快闪心理测验。 好， 系啦，一问完之后就冇答案， 即刻闪开， 要闪开，好唔好？ 好啊！我准备好， 冇错冇错。好，快到中午12点啊，听嘅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嘅，咁我哋翻嚟咧，仲会有其他嘅心理测验啦，同埋1点前仲有故事添加。 视乎未来几日嘅感染情况，决定系唔系延长原定星期五结束嘅封锁措施。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而沿岸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42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85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8点，升3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0蚊，跌8.5；美团286.6，升7.4；港交所500蚊，升10蚊；比亚迪股份235蚊，升18.8；阿里巴巴196.6，升1.1；盈富基金28.04，升1毫；小米集团26.75，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227.8，跌2.4；吉利汽车24.75，升1.1；药明生物136.4，升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86，瑞士法郎8.491，澳元5.804，加元6.226，新西兰元5.422，欧元9.2177。每百日元对港元7.0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7点，升626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13美元，卖出180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凤舞街桥底啊。重复多次，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尾消散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凤舞街桥底。 咁另外土瓜湾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新码头街第二线咧有道路工程，咁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嘅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嘅故事。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系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的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才是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消费券计划七月四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十八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七月十七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八月一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好好事。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So快活人， 好十二点答二啊！翻嚟我哋第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 好心理婆婆心理时间就 系 你啦， 系啦， 攰唔攰啊，婆婆？ 好攰啊！我而家点解你咁问我啊？ 使唔使斟杯热水你饮？ 你又叫我谢谢地啊！而家已经 唔系，咁你饮唔饮热水啊？ 唔饮热水， 冇嘢啦。 系啦，即刻嚟同大家要嘅解释嘅就系头先我哋有六题嘅心理测，夜晚有好多朋友可能都已经玩咗噶啦。咁而家系第二题， 冇错。 讲紧嘅就系话喺路边嗰度咧执咗只流浪猫，系咪？咁你觉得佢就佢同你喵咗一声嘅话，你觉得佢讲乜嘢啊？咁我就会解咧就系。A 系佢同你讲道谢嘅话呢，嗱咁其实喺呢个生理层面嚟讲嘅话咧，其实系睇得出你对另外一半嘅依恋程度。如果好似我咁样，好心理婆婆一样系拣说多谢嘅，代表你喺感情上面系一个容易委屈自己而配合自己另外一半嘅人嚟。 唔好咁啦，婆婆。 系害怕对方不喜欢你自己而勉强自己迎合对方嘅人，冇错。 好辛苦我呢个 好辛苦，我真系好辛苦。 自己啊， 系啊，你一直咧都系委屈自己，反而会让自己嘅感情之中感到好疲累。有时间嘅话，希望可以表达出自己真正嘅心意，咁就会更加好啦。我知道，我做唔到啊嘛。 婆婆，你冇事啊嘛？ 我冇嘢。好，第二题唔系啊，对唔住，第二个答案啦吓，就系 B， 希望你带佢翻屋企嘅仔，个就系 Michael 啦吓。 系。 好啦，咁如果系咁样。就是、选择带他回家，你在感情之中是比较强势的。 哇！ 認為如果另外一半愛你，就要照住你嘅步調去生活。但係一個人咧被限制耐咗咧，都會感到煩厭㗎。因此咧，都要偶爾顧及另外一半嘅感受， 即係唔好話大男人 知道。 我要減就減， 聽到未啊？ 你話咧？ 我唔係、啊。 你玩幾次都係咁 玩啊？ 佢玩幾次心理測驗啊？都係好詳細啊！ 我以為你話佢過去白多玩幾次。 好，第三啦嚇，即係如果你揀 阿C 嘅 咧， 就係啦，唔好抌低佢嘅話咧，咁即是話咧。你常常利用撒嬌让对方感到歉疚的方法，促使另外一半咧将生活的重心和注意力放在你身上啊！ 成日都要嗲嘅，唔得，我一定要减。 啊、我真系冇， 都 几 核突啊！如果佢喺度嗲你，系咪？因为 我点都唔嗲你。 好啊，多谢，多谢你放我条生路。因为咧，你每次咁做咧，佢就会满足你噶啦。虽然喺感情上面咧，两个人应该系单单睇住对方，但系千万唔好因为要绑住对方咧而过犹不及啊！ 知道， 知唔知啊？好啦，咁如果系拣四咧，即系拣 D 嘅话咧，就系、是、话你想将佢咧就系、是、揾一个领养人帮佢领养嘅话咧，咁呢一个咧就系话喺表面上咧系睇唔出，但系咧你。其实是很依赖另外一半人的、嗯、你总是用冷漠来去确定另外一半对你的心意，希望对方可以先关心你的感受、嗯、而且呢、就是、总是想确认另外一半呢是不是爱你、啊嗯、你究竟爱不爱我、啊、但是这样确认爱情的方法并不健康，如果能够坦诚地讲出你自己的感受会更加好、嗯、 扮冷漠啊， 扮冷漠啊、哎、我以前都有玩过这一招， 是啊是啊，即是经常好像哭好哭，不睬不睬，看他关不关心你， 是啊， 哄不哄回来 散了、嗯、最后 预咗嚟 嘅，好嘅方法， 我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好啦，咁而第三题就喺梦里面啦，你喜欢嘅人有一部分身体系消失咗嘅，你系咩咧？咁啊就系阿 Michael 系拣脚，我哋两个都系拣心脏。 心脏。 好，我哋先讲讲嘅就系眼睛先啦。选择眼睛嘅人代表你喺恋爱之中嘅占有欲系非常之强，希望对方一直关注你自己，而且另外一半咧有一啲心思唔喺你身上嘅话，你就会好妒忌。但系咁样嘅关系嘅话，令到你哋彼此喘不过气。如果能够放手嘅话咧，你嘅关系会变得更好嘅、 嗯。 好啦，两个咧都系冇拣手嘅。咁但系如果你拣手嘅话，代表你系好容易陷入肉体嘅情欲关系。 我仲以为 我仲以为 Michael 会拣呢一个添，唔小心会晕船浪。当你感到孤单嘅时候嘅咧，往往会觉得咧只系对方俾一点关注、温柔就系爱啦。咁样嘅感情亦都系会令你受伤噶、 嗯。 好啦，拣脚嘅就系 Michael 啦，系啦。选择三即系脚嘅你咧，就系话诶会独占另外一半嘅自由、 嗯。 如果你知道佢一日嘅行程或者系去向、嗯，你就会感到不安。 咁我头先嗰个好贴近。 系啊，虽然你并唔想束缚佢、啊，但系咁样嘅话，好容易让对方感到被监视。 问下佢，你而家喺边度？ 系啊，你而家喺边？你要快啲出嚟。 同边个一齐？ 我觉得你似呢啲人， 监视对方嗰啲啊，我又觉得佢未必会、啊。 嗱、 啊， 你睇佢眼神， 绝对 避开我视线， 我只会监视你 嘅。OK， 收到。 好啦，咁而我同小强就系拣呢个心脏，选择心脏嘅人咧，代表你嘅婚姻后啊，不接即系要结咗婚之后话，占、有欲咧先至系好高嘅。喺另外一半结婚之后嘅话咧，你会希望独占对方， 嗯、 但系如果你哋两人嘅婚姻嘅定义都系唔同嘅话，好可能就会造成对方嘅痛苦。咁、 哦、 嘅话，暂时咧会停在交错嘅关系啦，或者系呢个阶段嘅话咧、嗯，可能会比较好嘅。 好复杂， 我都要谂一谂。 回一回气先， 回一回气先， 冇错。我哋有只新歌谷子乔嘅《不相信别人》啊。 不相信别人。怎可教出我心，将一位真我笼里囚禁，谁有妄想走近，不相信未来，才埋没感情不稀罕去被爱，如何避免没有大结局有伤害，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发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质，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拥，谁没有秘密？ 寞，敏感，想一些感觉，情绪囚禁，唯独让你走近。不相信未来，才埋没感情，不敢英勇地爱，如何令到沉痛大结局会变改？其实我期待信爱情相当。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可不可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带着风，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音。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带着风，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记忆深刻，谁有秘密。 不相信别人，谷子乔嘅呢首新歌张时间带来12:18，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啦。 冇错，好啦，咁啊再嚟啦噃，好心理婆婆喺呢个度同大家讲讲嘅就系第四题嘅答案啦。好，咁如果咧就系你养一只雀嘅话，会拣啲乜嘢颜色啦？系咪？咁啊， 掹掹， 你吓掹掹， 你会啱啊？ 系啦，唔讲住 啦， 雀雀。好，咁如果系啊 Michael 同埋我咧，就系天蓝色啦。咁如果你拣嘅话咧，就会容易被有才华嘅人吸引，因为对方好有才华，就算佢系住米大虫，问你攞生活费，你都会为佢着迷， 因为欣赏佢才华，分身落去，分身啦。咦，咁我好蠢， 拣啦、 啊， 你哋拣嘅天蓝色啦， 唔紧要啊，天蓝色咯， 我只要快乐。 惨啦，嗱，如果系拣黄色嘅话咧，一开始系会被对方嘅天真咧同埋开朗嘅外表所吸引嘅，但系咧你都可能咧会遇到外表开朗，实际上非常情绪化嘅人，所以请你小心。 拣天蓝啦。拣黄 唔系啊，黄色啊，你讲紧 我知啊， 黄色啊， 我话天蓝同黄都唔好啊。 好啦，跟住拣黑色啦，黑色先 啦，黑色 喺感情上好容易被道德绑架。刚开始嘅时候系会因为对方嘅热情所吸引，后来会发现对方会用言语嘅伤害，甚至乎有暴力嘅倾向，你都会因为佢嘅一句道歉同佢和好。 蠢啊！蠢啊！ 我改白色， 白色啊嘛， 白色 仲衰， 白色 嗱，选择白色嘅更加容易咧，就系被另外一半咧操控噶。刚开始嘅时候咧，就会以对方嘅真诚坚定嘅心打动你，但系其实咧，佢对你嘅操控欲系非常强烈，甚至乎系冇任何自由嘅地步噶。 惨啦！ 有冇试过有啲咁嘅恋人啊？ 冇。 其实都几惨啊！你咪冇晒自由咯， 系 啊， 我谂系有啲病态噶啦， 太过依赖嘅时候， 小心啲 啦，小心啲啦。好，去到第五题啦噃。如果喺房间出现一只乌蝇嘅话，你会点做咧？ 打开个窗。 呢个咧就系可以测试系自卑情结嘅方法嘅。好啦，如果你话系用手去拍打挥打嘅话咧，你系面对自卑感系要克服嘅类型吓。如果有自己有不足嘅地方，就会去学习。有时亦都会因为对于咁样嘅话咧，对于自己系太过严苛。不要只为想消除一啲自卑感咧，而将佢当成系自己嘅特点嚟生活啊。人会因为你嘅不完美而美丽噶，听唔听到啊？ 唔好咁自卑，系。不过你搵手赶乌蝇就即系几常有嘅，即系咁样，诶，甩开佢咁样嗬。 尤其是去食嘢嘅时候就会咁咯，系咪？但如果喺屋企我就唔同咯，系咪？喺屋企嘅做法就会唔同啦。好啦，如果你用杀虫水嘅话咧，即是话你习惯逃避自卑嘅类型，每一次咧总系会想住今年一定要克服啊，最后咧就系总系会咁样谂，系冇错，就咁样过咗一日。咁啊，也许咧就系想逃避自己不足嘅一啲强烈嘅心情。如果能够更加确立自己嘅目标同埋现状嘅话咧，就能够克服你自己嘅问题啦。好啦，咁而家 Michael 啦，就系用。苍蝇拍冇错，就是乌蝇拍。你面对自卑的地方是习惯借助他人帮助的类型。 系 明唔明啊？ 借助他人帮助 是习惯借助他人帮助的类型，即是要人帮的、是啦，即是 你自卑的习惯就是人哋去帮你，令到 你鼓励我， 是啦，是令到你不要再 咁自卑，等我开心翻。 但如果将所有的事情都放手给别人的话，你就会很可能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你 是变得束手无策、 准啊 准啊， 交晒人 100%准啊， 冇错， 叻啊你叻啊叻。 跟住咧就系我同埋小强 打开枪， 系啦，就系、是、小 S。小强再加 Sarah 打开窗户，你系允许自己有自卑感嘅类型，虽然咧意识到自己有不足嘅地方，但系都唔会去改变嘅噃。 咦，准啊 ！Stubborn，Stubborn， 而系接受包括有缺点嘅内在嘅自己，但系另一方面嘅话咧，亦都可能会出现限制咗自己可能突破嘅目标，冇好无视问题嘅情况嘅， 即系继续自卑 落去。我觉得你准啲，系、啊，我唔会噶、我一定会去好好地去检视。 其实咧，我系谂过杀虫水嘅， 算啦，你而家 唔系 杀虫水， 唔系，我谂啫，谂下都唔俾啊。 好，最后咩一题啦？就去咗呢一个游乐园嗰度咧，通常会玩啲乜嘢游戏咧？咁样就系有几样嘢啦。好啦，咁小强就摩天轮啦吓。喺长期嘅交往当中，系容易令对方感到不平等嘅类型。 咩？好好深、啊。 对方令到大家嗰个关系咧，其实系唔系对等嘅、你喺交往当中咧，容易累积不满，但系亦都咧唔开口表达、 哦。即系你经常咧对佢不满嘅，好多嘢储埋储埋。 但系你唔出声，你唔讲嘅，咁所以咧就会容易令到双方咧就会有一啲隔阂。 佢又觉得你冇所谓，系嘛？ 怪得我同阿淑兰。 搞成咁样系咪？哦，咁样，所以你同佢一齐坐下摩天轮，运佢一个钟， 落唔到嚟， 整坏， 落唔到嚟，冇错。睇下点样，好唔好？好啦，咁我咧就系过山车，系因为避开你，其实我想玩摩天轮嘅，即系而家逼咗我去玩过山车。 唔想解决答案。 虽然条腿好长，但系我都要玩。 因为其实 我都 话 俾 你 打尖咯， 真实嘅你都唔玩过山车。 我唔玩噶，其实呢几样嘢都唔玩嘅，但我一定要诶拣一个啦。 明白。 你系冇办法同一个人。交往好长的一个类型，到过热恋期之后，我就好容易因为太平淡而感到不安。咦，又啱喎，我都系嘅，我怕闷啊。不过咧，呢个时候嘅话咧，可以尝试咧，就系一啲平时唔同嘅一啲相处嘅模式咧，令到你恋爱嘅火花再次燃亮。 我觉得唔似你， 点解？我系点咧？ 你長情 咧啊，咁啊真係啊，呢個都拍得咁 過山車咧，好似好刺激啊，但係咧成日都係咁好辛苦嘅，係咪先？成日都上落上落上落， 得一陣就快感。 冇錯，好啦，咁如果係碰碰車嘅咧，我哋冇人揀啦。你係容易咧對兩人嘅未來咧感到不安嘅類型啊，總係希望咧就我哋應該結婚咧，我哋應該係咪喺埋一齊咧？我哋應該同佢咧？ 不停諗，不停諗， 係啦。不過咧，如果要遇到呢一種不確定嘅時候咧，先要確認另外一半嘅想法咧，先至能夠讓大家嘅未來更有共識。好啦，旋轉木。 OK， 我哋嘅梁先生， 转下又转下，上上又落落， 系啦。其实佢系咁啊，其实佢系中意。 我知， 细个开始佢已经系咁噶啦，上下又落下。 你知唔知除咗旋转木马里边，仲有啲嘢玩噶？ 旋转木马系咩玩噶？ 除咗旋转木马咧，佢哋里边仲有啲马车嘅，即系你如果唔 系 马， 都 系 外形嚟啫嘛。 马车咪仲满？ 系啦， 马车应该冇得上落。 我从来都唔玩马车嘅，我觉得。 冇得上落， 冇得上落 啫， 马车 系啊， 嗰啲系惊，因为啲细路仔惊佢坐上马度高啊嘛，佢系宁愿坐马车咯，又要抽。 如果系玩旋转木马，不如挫下挫下会好啲。 咪系咯， 好啦，你嘅交往一段时间咧，就会系增加妄想嘅类型，会逐渐 妄想啊。 系 妄想 情， 妄想系啦，会逐渐咧怀疑自己系唔系冇咁爱对方咧，定系另外一方咧对你嘅话亦都唔珍惜咧？呢一啲时候咧，比起语言咧，更加应该咧系要观察对方嘅行动，系啦，揾翻咧就系啱啱交往嘅时候你嘅温度就得啦。你成日好多怀疑啊， 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就好似个心咁样。 你啊想啦咁多上上落落， 咁点啊？ 冇嘢， 出出入入，出出入入。 出入平安， 落来往往，落来往往啊， 都好。 好，太极重新再唱出嘅呢首， 留住我吧， 耶！ 点解唔唱红色的跑车呢？ 又望你多一眼，泪缓缓的淌下。又是分开的一刹那，刹 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 留住我吧 ，Rainbow Version 啊，呢个太极重唱嘅版本，12:29，听紧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翻嚟我哋风骚范围，最后个半小时会有呢一个片段人间，送俾你今日嘅特别故事。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一个劏房单位凌晨发生致命火警，造成三死一伤，死者分别是一名女子和两名女童，男伤者情况危殆，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据了解，男伤者涉嫌纵火和谋杀被捕。事发之后，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火警现场的大厦出入口被围封，居民出入需要登记身份证明文件。事发在凌晨大约2:00，大埔乡事会方美云楼一个单位起火冒烟，消防到场救出四名伤者，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其中一名女子和两名女童昏迷，三人送院之后不治，男伤者送院的时候神志不清。有低层住户话自己单位唔喺劏房，事发嘅时候正喺度瞓觉，唔知道有火警。亦都有居民话半夜曾经有警察拍门，当时闻到烟味。据了解，警方国家安全处再拘捕多至少五人，涉嫌同港独组织光城者嘅案件有关。警方相信当中两人系金主，包括一名学生。警方行动而家仍然继续。 消息话，被捕的五人包括四男一女，年龄介乎15至37岁，当中三人是学生。警方相信其中两名被捕人士是金主，包括一名学生，其余被捕人包括涉嫌协助购买材料和涉嫌参与放置炸弹等。国安处上星期拘捕九人，说他们涉嫌制作土制炸弹，策划袭击海底隧道、铁路和法庭，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当时说，相信已经瓦解港独组织光城者的恐怖袭击图谋。首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辩方专家证人、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泳仪继续作供。他说，过去几年七一游行由民阵主办，但在游行现场同样都有外佣、宗教团体和性小众等不同的团体高举写上不同横额，叫喊不同口号，争取不同权益。即使这些群体在同一游行活动出现，也都不代表他们互相同意对方的立场，或者正是表达同一个讯息，因此不同意控方所指在不同示威场合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伴随港独口号出现，就代表两者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所有参与者都认同有关的口号。对于控方专家、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认为，几年前光复元朗等针对内地水货客的活动，发起者包括香港自治运动、本土民主前线等港独组织。李泳仪认为，这些团体是相信当时的香港未达至他们所理解的高度自治，并非不认同一国两制，亦都不是提倡港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就住反映商界和市民希望早日同内地恢复通关，已经向中央提交报告，希望可以逐步有序恢复通关。他又说，不会轻易放弃严守的防疫态度，不会好像外国采取同病毒共存的策略。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指出，通关可以先按配额进行，例如有助促进商务经济发展或者有切身需要的市民通关。她说，希望可以争取中央从能力提升和个案稳定下考虑民生经济需要，给予一个正面指导，例如何时通关和人数是怎等等。林郑月娥再次呼吁市民接种疫苗，因为目前接种率和达至建立群体免疫仍然有相当距离。她又说，如果市民已经打针，可以给他有更多的子弹和力量，向中央争取恢复和内地人员往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30点，升185点，总成交金额86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8点，升3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0元跌8.5元，美团286元升6.8元，港交所499.8元升9.8元，比亚迪股份234.6元升18.4元，阿里巴巴196.8元升1.3元，盈富基金28.04元升1毫，小米集团26.7元系冇起跌，信宇光学科技227.4元跌2.8元，吉利汽车24.6元升9.5元，药明生物136.2元升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7，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4点，升603点。港金现价报16,7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01美元，卖出1,80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兴宇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食唔食爹哋啊？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网恋， 我翻嚟啦！ 啊，依家几多点啊？ 8:03咯。 放咗工到而家先翻嚟，躝咗去边啊？ 我冇去边啊！我一走得啦，即刻翻嚟啦。临放工嗰时候，老细先掟个 file 话要改，我可以点啊？一阵间我仲要做啊，听朝早又要 send 俾个客噶。 咁勤力啊？哼，又唔见你老板升你啫，加你人工啊？咁嘅老细唔打罢啦。 我唔做啊，边有家用俾你啊？你养我啊？ 我提醒下你啫，冇咁蠢啊，俾人当妹仔咁使啊！喂，肚饿，煮饭俾我食。 我今晚要赶工啊，冇时间啦。嗱，我买饭盒啊，叉烧饭啱唔啱啊？ 吓，又食饭盒？你点做人个女噶？ 我唔系你个女啊，我系你个妹仔啊，系咪啊？ 啤酒咧？吓，又唔记得买啦。喂，真系咧，唔怪得你啊，即系做嘢又失败，又冇人要。 你讲够未啊？我怀疑我系咪你亲生噶？你唔成日抌咗佢啦，我入房啦。 哇，你两个都唔得，话错你咩？你唔系嫁唔出咩？唔系咩？ 以上嘅情况几乎系一星期发生几次，我已经习以为常，冇乜感觉噶啦。只系我唔中意我阿爸成日提住话。我冇人冇人要咯，我嫁唔到咯，嫁唔出咯，好似我有问题咁样。其实我都好想好似我啲亲戚朋友咁噶，搵到个好嘅老公，结婚生仔，自己组织一个幸福嘅家庭，及早能够脱离呢一个原生家庭，唔使再对住呢一个都唔知系咪我亲生嘅爸爸。讲到我爸爸，佢以前唔系咁噶。自从阿妈同佢离婚之后，改嫁咗俾一个有钱人，佢就开始自暴自弃，日日匿埋喺屋企度饮酒，自怨自艾。佢将自己人生嘅不幸、失败嘅婚姻、所有嘅委屈啊，都全部发泄喺我身上。我虽然明白佢嘅失意，但我冇理由要我自己一个人啃晒噶。我知我唔似得我个妹咁，一早就嫁咗个如意郎君。仲有自己嘅生意，阿爸成日喺我面前度赞佢叻女噶。 是的，相比之下，我只是在一间小公司的一个小薯仔，打一份工打成十几年都没什么大的发展。今年34岁了，还是单身。由小到大我都没什么人追的。男朋友不是没有的，不过都是我自己主动咯，拍不够两年就分手。对上那次拍拖已经是6年前了。凌晨3点，我改完个图出去客厅，见到爸爸瞓喺梳化上边，盒饭食咗一半，旁边放咗几支空嘅孖蒸酒樽。忽然之间觉得爸爸老咗好多。阿爸，入房瞓啦。 乐乐。你去做嘢啦！ 我做完啦，我扶你入房瞓啦。吓、 啊，阿玲。 吓、 啊，阿爸有啲嘢想同你讲。 咩事啊？ 即系咁，寻日咧，我攞咗个身体检查报告，唔系咁好，个指数又好似高翻啲啊！我真系惊咧，如果阿爸真系万一有咩事咧？你自己一个人啊，点算好啊？你个妹啊，顾唔到你咁多噶啦。唉，我谂到剩翻你一个人孤零零，我就真系唉，我唔系几安乐啦。 阿爸，阿爸，我唔知道你攞咗个报告，对唔住啊！头先我发你脾气， 唉， 我 阿爸都唔啱嘅，阿玲。 吓， 脾气要改啊！ 哦， 唔好咁倔，唔好成日苦瓜干咁先得噶。嚟呀，真系呀，快啲揾个好男人依靠下啦，咁我就放心啦。 揾个好男人谈何容易啊？我试过噶。找些同事介绍，一班人去玩，最后落单的又是我。我试过是找那些配对公司的，最后都是选其他人，没选我。不过我多谢科技的进步，我听啲朋友讲啊，可以装那些什么交友 app 的，来自世界各地什么类型的男人都有，任君选择，还说有些成功的例子的，所以我都想放胆一试。我心谂，我反正隔住个电脑，又或者系个电话，你又唔知道我系边个，又唔知道我系点嘅样嘅，谈一场虚拟嘅恋爱都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啊！我装咗个 app， 拣咗一张 P 图 P 到连自己都唔认得嘅相放咗上去，一个下昼咋，就有10几个人对我有兴趣啦！呢一件系我近年来最有成就嘅事，原来啊，我都可以咁受欢迎噶。我一定不可以错过这个机会啫。这班男人当中有一个我特别合眼缘的，至少张相是啦，单眼皮短头发留一些须，又不算高大，但是看个样子很 sporty。 嗨，我叫 Ben 啊，今年34岁，我未娶老婆的。我是一个地产代理，我平时咧中意行街啦、睇戏啦、煮好嘢食啊，仲有行山、跑步，我好好动嘅。不过我希望可以揾到一个比较平静嘅嘅女朋友，平衡下我嘅生活。我一见你张相咧，我觉得你好合眼缘，再睇埋你嘅自我介绍，我觉得哇，真系好有缘。大家都系34岁啦，你双鱼座，我系天蝎，唔知道你想唔想同我做个朋友呢？ 这个叫做阿 Ben 的男人虽然是普通，但是就是这样令我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我知的，我没什么可能会配得起一个飞机师啊，或者什么外国军官啊这样。反而如果对方是一个地产代理， 点样讲嘅话，都系我能够理解嘅生活日常之中能够见到嘅人啊嘛。阿 Ben 咧俾到我一啲适切嘅关心，主动得嚟又令人感到舒服。最初啊，我哋只系用 WhatsApp 通讯嘅啫。每一朝早我会收到佢嘅 WhatsApp 噶。 早晨啊，今日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而家生效，饮多啲水、啊。 当我下昼放 lunch 嘅时候，佢又会影每日食紧嘅午餐 send 张相俾我、啊。 哇，今日真系忙到冇时间食饭啦，食面包当一餐。你呢？你又要几多食饭啦？如果唔系，你有胃痛噶啦。 放工嘅时候，佢就会话： 记得唔好再免费 OT 啦，翻到屋企 WhatsApp 我啦。 今日好好彩啊！上到巴士有位坐，一上车瞓到差啲唔记得落车啊！ 你一定好攰啦，休息多啲啦，阴公猪。 我哋由最初一来一往嘅对话，发展成为每晚起码用 WhatsApp message 对方倾两个钟啊！由佢细路仔开始讲起啊，中学。他说他顾住玩，没好好读书。我们谈到他的梦想，他的将来。 我希望可以跟一个喜欢的人一起搬出来住，大家互相照顾，我想一定会很开心。 我很肯定，这些就叫做恋爱。我每日都会想住的 Ben。每日嘅日子就因为咁样变得好容易过，我哋事无大小无所不谈，甚至系一啲好私密嘅事。有一晚啊，阿 Ben 用 WhatsApp 问我： 你而家做紧咩啊？ 啱啱冲完凉咯。 哇！你咁样讲咧，真系令我有无限嘅幻想啊！ 吓，我唔明白、 你平时着咩嘅睡衣噶？会唔会系好似电影里边嗰啲好性感嗰啲睡袍嘅？ 你中意咩？ 中意啊！几时着俾我睇啊？ 嗰次之后，我哋就越嚟越大胆，谈话嘅尺度越嚟越过界。我每晚偷偷咁样匿喺房里面同阿 Ben 情欲 WhatsApp， 燃起一个我已经埋藏喺心里面嘅欲望。 阿玲啊， 嗯， 近排见你咧，好似唔同咗喎，成日笑眯眯，拍拖啊？ 唔系啊，冇冇、 傻猪，阿月几唔怕同老豆讲啊，带个男仔翻嚟俾我睇下。 我识咗三个月啫嘛，阿爸， 嗯， 不过我哋好夹噶， 嗯， 佢好关心我噶，同佢一齐我好开心啊。 唉，咁咪好咯，点识噶？ 我哋喺网上识嘅，即系嗰啲交友 app 咧。 吓、 吓，阿爸阿爸，我哋系真心嘅，我系真心，我好认真噶。 你听我讲。 啊， 你大个女噶啦吓，阿爸管唔到你咁多。 阿 Ben 啊。 嗯。 昨晚呢我跟阿爸讲起你啊，他似乎不信我哋是认真的，话我哋是玩玩下的、 啊、哎呀，点解会咁谂噶？你明白我就得啦，系咪先？你知道我点谂噶？ 我知道，我个心都啰啰挛。 系阿玲，阿玲，阿玲，不如等我讲先吓。不如我哋搬出嚟一起住，我哋同居，咁啊证明俾你阿爸听咧，我系真心想同你一起嘅。我不是讲过不想再跟你老豆住的，是不是？你都讲过的嘛，是不是、你不要再做个妹仔了，你搬出来跟我住了，好不 好？我都想。 是决定好呢就通知我，那我就做其他事，我等你了，好不好？ 阿 Ben 啊， 识了你这么久，我哪有呃过你啫，是不是？那我又喜欢你，你又喜欢我，你不信我咩？ 信，好，那我跟阿爸讲啊。阿 Ben 啊，你找我啊？ 系啊系啊系啊！喂，我哋公司咧，我一见到啱啱咧，电脑嗰度睇到嘅，有个好好嘅盘， 我觉得你一定会中意。咁、哦、但当然我都中意啦，系咪先？咁、哦、不如我哋咧夹粉卖咗佢，咁我一齐住咯，好唔好啊？ 阿 Ben 啊，我谂住我哋租个地方同居，我冇谂过买楼、 啊。哎、女啊，我做边行啫？地产啊嘛，我梗系话俾你听，买好个租呢样我好肯定噶啦。嗱、哦，层楼咧买完，哇，啪啪声升咗，有钱赚系咪？唉，我都系为你好，同埋我又唔系叫你一个人出钱，你一啲我一啲，系咪先？我都有份夹噶嘛，咁跟住咪一齐供楼咯，联名嘅，咁大家都有份，好唔好啊？ 阿 Ben 啊，你俾我谂下好 唔好啊？唔好啦，唔好啦，我见得太多呢啲，谂下谂下层楼就俾人买咗噶啦。你唔知有啲人净揸住，咩咩佛声就入咗，你就冇噶啦。层楼好多人抢，买要趁手。喂，你有几多啊？你话俾我听，其他我搞掂佢。你而家有几多？你即刻过住俾我先。 我谂我最多都系俾廿万啦，20,000到啦。 少啊？算啦算啦算啦，唔紧要，我自己出大份啦。嗱、哦，你过数俾我先。然后等我消息，知唔知啊？你快啲过咯，嗱，俾个号码你，嚟你过俾我咯 ，OK？ 哦，咁好啦。我翻嚟咯。 嗯，咁夜嘅，攰唔攰啊？知你肚饿噶啦，快啲过嚟食饭。我煮咗啲咧，你最中意食嘅嘢。 多谢阿爸，阿爸。我 哎，傻女， 争你啲钱， 傻女傻女，算啦，唔好谂咁多啦，20,000当买个教训啦。啊嚟，哎，唔好理咁多，洗手食饭，同老豆饮杯，好冇？ 阿爸， 嗯，得啦，唔使讲。 只可笑，加的恋爱你。 关瑞瑾呢首歌叫《假的恋爱》啊，到底呢个世界上有几多个真嘅恋爱同假的嘅恋爱咧？再加埋呢个利益冲突啊，吓、可能会有啲人咧为咗钱啊，为咗你嘅好多其他嘅好处咧而中意你都唔 系。咁其实都讲系啦，大家明个嗬，即系明个古仔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佢俾人压 算啦，个廿万教训咯， 有个教训 系 啊。 但系又咁样嘅，即系其实我又会想希望有翻啲人情味，咁所以就系个爸爸亦都因为个女。被人哋呃咗，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反而修补咗我哋两个之间 系啊，心噏嘅，即系当你屋企人咧俾人哋呃啊，都唔系嗰个钱嘅问题，而系呃，即系哪怕十万、二十万，都系即系都要帮 翻。身边嘅朋友有冇试过啊？ 我身边， 我身边真系 冇。 我身边嘅朋友有网恋啊， 去识朋友 啊，但系成功喎，冇出事 真系噶， 系咯。 喂，其实唔系一定会失败嘅，唔系一定会失败，都系当然要小心啲咯。 就系咁至得人惊。 但最惨就系咩咧？我觉得即系第一嗰个家庭咧，即系从个故事听落去啦，唔系话好富有嘅，变咗廿万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几伤嘅 梗 嘅代价 廿万。 第二就系话跟住佢再识男仔就更加惊。 系啊，好大好大压力，好大压力都唔知系真定假。 咁大家可以讲下你嗰啲成功例子啊？ 成功例子就系个香港嘅女仔，然后嫁咗去国内。 真系噶， 一齐 就最初系网恋嚟嘅， 网恋系啊系啊系啊，咁样识下识下，真系就响响 app 嗰度倾偈啊，诸如此类。我有两对朋友都系咁样嘅 ，OK 嘅，因为佢哋话俾我听，佢哋冇办法识人啊，即系个圈子太细啦。即系其实男女都系即系正常啊，靓仔靓女啊。 我仲有听过就系话，反而咧你嘅条件系越高，更加难识人， 好难。 因为我系曾经有访问过嘅，就系嗰啲即系帮人哋就做媒人嘅嗰种啦。佢就话其实佢有本簿嘅，嗰本簿里面嗰啲咧，全部一揭开嗰啲咧系读书又叻啦，系啊，反而系咁样，佢哋嘅圈子仲窄。 四字头嗰批女士，即系已经系高层啦，大企业嘅高层，仲系大公司。 你系估唔到嘅条件， 因为可能咧佢系大公司嘅高层啦，又教育啦，又高人工啦，男仔都唔敢埋佢身啊，即系同。如果同龄嗰啲系几多分嚟啊？可能， 好多配对公司咧就系话咧好多即系女嘅顾客，但系咧男就少啦。 哦，反而系咁样。 系啊，试过搞嗰啲 speed dating 啊嘛， 坐晒树都系女人， 搵我， 搵你， 系啊， 搵你做 speed dating， 即系 你咪打算踢听日嘅漂流教室啊？其实。 我真系试过帮佢手啊！ 我真系做过， 你又做过系嘛？ 我做过 speed dating 嘅 主持 咯，主持人 有冇呢个情况啊？女多过男啊？ 多数女仔多 啊！真系真系女多过男，真系女多过男。所以其实最后尾嘅啲男仔系好着数。 我谂其实啲女仔怕丑，唔敢主动识人，系唔系咧？所以边要参加啲公司咧？ 咁我就唔清楚啦。不如问下李志光啦。 阿李志光问问题。大把人识 靓仔，大把人要， 冇错啦。 佢靓仔，咁我点啊？ 总之一句啊，小心啲啦，喺识嘅方面。好啦，小心啦，晏昼一点，好，听朝十点，风骚范围，再见， 拜拜， 拜拜。